火山开始爆发两个钟头之后，仍然持续有熔岩从最少两个火山口喷出。有专家表示，火山爆发在山坡上造成五道裂缝，不确定爆发将会持续几耐。民防部门表示参与行动，撤离火山附近村庄5000至10000人，呼吁民众尽量减少使用手机，以便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接收信息。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7，咁啊，攞开心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都好吓，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系同之前一样噶啦，咁啊，有啲唔稳定啦吓，大致多云，但又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咧系炎热嘅，咁啊，市区方面最高咧都会去到32度噶，咁啊，大家注意补水啊吓，咁啊，攞多件衫出街换咧，咁啊，干爽啲啦。咁直播室入边亦都咧就有白元浩继续啊喺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咁一开头嘅时候咧就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啊，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爱咧可以话系可以发挥好大好大嘅力量。有好多方面都可以睇得到嘅，例如你见到父母嘅爱，爸爸妈妈为咗自己嘅子女，可以咧就系辛勤工作，可以咧就系唔怕辛苦，唔 怕咧就系面对难关，勇于挑战，都系因为背后啊有好多爱喺度。嗰次你见到哇，喺我哋运动员。香港队嘅运动员啦，中国队嘅运动员啦，而家全运会或者之前奥运嘅时候，大家都系好努力，去到咧就系将自己努力翻嚟嘅成绩咧就好好展现出嚟。喺咗佢哋身边咧，都有好多譬如教练啊，或者广大嘅市民对佢哋嘅爱戴，营造出好大嘅力量，不断去到令到佢哋有力量去到磨练啦。练得好身手，咁啊喺比赛上边咧就获取好嘅成绩。社会上面亦都见到好多嘅爱嘅，例如我哋见到有好多人会互相帮忙，见到有需要嘅朋友啊伸出援手，亦都咧就系社会上面见到好多嘅关爱。今日星期一嘅时间，当你谂住要翻工，好似好辛苦咁样，唔好咁谂。当你望一望四周，原来我哋活在喺一个咁多爱嘅环境底下，其实我哋应该感觉得到快乐。咁啊，人与人之间嘅连结咧紧密咗，同邻居嘅关系又好咗，同远方或者屋企附近嘅亲朋好友多啲联络，或者朝头早见面嘅时候又讲声 hello 早晨，呢啲咧都系存在住爱嘅举动嚟嘅。希望大家星期一嘅时候就唔好谂住翻工好辛苦，反而咧就欣赏一下自己身处嘅地方，原来咁多嘅爱喺入面。 Star 加上 Jam， 爱在当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的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听日就是中秋节了，好多家庭都习惯会买柚子来做应节水果的。其实有营养师都说，其实柚子除了应节之外，亦都可以补充纤维防便秘。所以中秋节食的时候就会有助消化月饼的油腻和饱滞感了。柚子亦都可以医治食欲不振或者是消化不良。不过如果肠胃偏寒的人呢，就应该不要吃那么多了。注册营养师黄少章就说，柚子含有多种营养素，每100克的柚肉就有多达200毫克的钾，可以帮助去水肿，亦都含有维他命 C， 可以促进铁质的吸收，增强免疫力和预防牙肉肿胀。而每100克的柚子维他命 C 含量更加超出了每日成人建议摄取量的一半的了。另外柚皮素都可以抗氧化、抗炎和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伤害的。其实中秋节吃月饼的时候，很多时都会缺乏摄取纤维的，而如果柚子有丰富的纤维，就可以帮助预防便秘，促进肠道健康了。不过他亦都提醒大家，柚子其实都会抑制肝脏分解药物的能力，或者增加药物中中毒的风险的。所以特别是肾病的人士，就不适宜吃太多高钾的食物了。注册中医师亦都说，柚子的味甘，有化痰、润肺、清肠、生津止渴、补血健脾等等的功效。如果有些人是食欲不振或者消化不良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吃柚子的，那就啱晒中秋节咯。吃月饼吃到滞滞地、饱饱地的时候，就可以吃下柚子啦。不过由于柚子都属于寒性的水果，所以呢就不适宜一次过吃太多了。特别是肠胃敏感、好容易腹泻的人士呢，就要小心啲啦。最后仲想同大家讲下揀柚子的心得同埋食用心得。原来揀碌柚的时候，最紧要揀一啲呢饱满啲嘅。个果定唔巢，底部圆润同埋硬身，咁样就代表新鲜啦。如果个表面开始变黄色或者开始呢粒粒地嘅话，咁就代表佢已经好熟，甜度亦都会较高㗎。希望今日讲的这些，无论是揀柚子的 tips， 定还是食用的 tips， 都可以帮到你啦。听日就是中秋节正日了，不知道你屋企买好晒应节食品未呢？不过都是那一句啦，无论几喜欢食一样嘢都好，都要少吃多滋味，适可而止。如果不是服食过量的话，就算是几健康、几有益的食物，对身体都会有害的。 肚饿了需要吃下蒲公英，眼攰了需要瞓在漫天星，记住陪我，不要阻我，很讨厌一样。世快乐而嚣张，怕为了一切接受而慌张，太多方法为你疗伤，但谁要医伤，太多正常，我太不正常，当春 太多方法为你疗伤，但谁要医生，哪个正常？ 我太不正常，你也不正常。 28度，相对湿度91%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咁啊，较早之前嘅时候啊，见到有一个叫做次世代，次系乜嘢呢？就是厕所嘅次，即、就是一个公厕嘅设计比赛。哦、啊，這个几好、啊。咁啊，見到食環署以及建築署咧，咁啊合辦嘅呢一個公廁設計比賽啊，咁啊較早嘅時間咧就已經公布咗咧就係得獎嘅名單，咁啊都幾值得咧大家去望一望嘅。點解會同大家講咧？當你即係人有三急嘅時候，如果可以去到一個咧啊，你自己心目中都覺得啊，佢真係好靚嘅一個洗手間嘅話咧，咁你話係咪一件開心嘅事咧？其中啊，獲得專業組第一名嘅作品嘅團隊咧，就以管水母為呢一個嘅靈感，設計出啊簡潔嘅一個預製母組，然後咧就能夠以靈活組合啊，用以咧就喺不同嘅地形環境嗰度去到建立呢一啲嘅公廁，外形咧就呈一個咧叫做流線弧形，以及咧就鏡面光滑嘅外觀，咁啊創造出一個煥然一新公廁嘅形象。好啦，另外亦都有亚军同埋季军嘅好手团队㗎喎。佢哋分别呢就以围棋嘅棋盘啦，以及呢就园林布局作为设计嘅主调，表现出呢同以往啊洗手间不同类型嘅风格。食环署呢佢哋亦都话到喇喎，今次喺呢个叫做公厕嘅设计比赛入面啊，作品嘅设计以人为本，而且呢创意十足。既能够咧就系应用一啲崭新嘅建筑法啦，亦都能够融合智能嘅科技，为美观啦、成本效益同埋容易建造等等嘅因素，咁啊揾到一个好好嘅平衡点。佢哋更加话到啊，透过今次咧比赛，有助咧就推广善用公厕、爱护公共设施嘅文化。所有嘅参赛作品啊，将会喺下个月1至10号啦，咁啊会喺中环嘅爱丁堡广场3号 馆嗰度咧，咁啊三楼啊有一个咧就叫做功能厅嗰度展出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上到有关嘅网站咧就欣赏一下大家对呢一个嘅公厕嘅设计嘅参赛作品或者得奖嘅作品。洗手间咧对我嚟讲啊，真系好重要，经常咧都系需要用到嘅。咁啊，如果你可以望一望呢啲洗手间，或者喺你身边会唔会有啲洗手间，你觉得都几靓嘅咧？咁样嗱，我自己咧有阵时，如果譬如踩单车或者去到一啲郊外嘅地方啦，耐唔耐都会见到一啲咧相当之美观嘅公厕嘅。咁啊，去呢啲公厕嘅时候，我其中有一个咧印象最深刻嘅，就系佢都系好似头先嗰个叫做桂冠嘅作品一样，咁啊都有好多咧绿化嘅环境喺入面嘅。咁啊，呢啲绿化环境令到我觉得咧，即系洗手间个感觉咧，一入去嘅时候啊，都已经咧感觉得到咧佢个味道咧都颇为清新，冇咗嗰种一去到洗手间，哇，一系咧就好大阵鸭味，一系咧就好大阵消毒药水啊或者香精嘅味道。通风嘅设计咁啊，令到大家都会觉得咧，咦，真系做得都几好喎。咁啊，变咗咧喺好多叫做使用嘅人士啦，因为嗰度都系单车径附近，大家咧都觉得系开心嘅。园林嘅风景亦都咧可以令到大家觉得洗手间入边咧倍添一种咧就系绿化嘅感觉，美丽之余亦都好似亲亲大自然一样。如果多啲唔同主题或者咧就系设计精美，甚至乎干净卫生呢样最紧要嘅洗手间嘅话啦。咁大家人有三急嘅时候，都可以去得开心啦。去到早上的六点半钟啊，我哋有咩林欣彤嘅铁树咁啊，转到好快脆，听听新闻简报，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有白元浩继续陪住你哋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完美对待选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嘅6:36，继续扭开心机啊！咁啊，而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今日朝头早白元浩打俾你，即系我打俾你啦，打电话俾 Kitty， 早晨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咁啊，今日咧就系迎月，好快脆啊，中秋节啦。 系啊，嗱，首先咧，我帮大家望下天气先吓，迎月。嗱，虽然我唔知道今晚大家睇唔睇一个好靓嘅月亮啦，咁不过而家望出街咧，条路咧就湿湿地嘅，即系马路，即系个地嗰度咧，应该就落过雨嚟嘅，我估寻晚啦。咁但系望上个天咧，就好靓。而家 竟然系。 系啊，feel 到咧，慢慢太阳就出紧嚟噶啦，即系都有啲晨光咁样啦。咁啊个天咧都系而家系粉蓝色啦，有少少云啦，我而家见到。咁我都估相信啊吓，即系我以我呢个非精密嘅观察咧，就应该系嚟紧咧都会几好天嘅，即系即将都会几好天嘅。见到个晨光都几靓而家。咁啊，你讲到咧迎月，收唔收到好多月饼啊？ 梗系收到啦，啲月饼啊又靓又好食啊！ 喂，咁你会唔会早餐食月饼呢？ 咁又唔会、啊。 我真系，因为你太早啦，实在 系咯， 好少四点几起身食月饼啊！ 咁真系要好爱月饼先得。 唔係，同埋你嘅習慣係其實你都冇咁早食早餐， 係啊， 即係有時候你都會搞到做曬節目之後先食嘢噶嘛。 係啊，你又知道我而家進食時間係09-17啦，係咪先？ 係，唔係因為我喺度諗咧，以前細個即係可能翻學之前啊，或者有少少時間你喺屋企食嘢咧，可能中秋節附近太多月餅咧，都會切一嚿細細嚿，跟住飲啖茶咁樣就當早餐噶嘛。 哦， 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啦。 喺 我小學嘅時候咧，曾經都試過。即係真係屋企太多月餅啦，咁啊真係好似你所講咧，就係切四分一，跟住咧就出門口啦咁樣。但去到我中學嘅時候咧，就已經冇咗呢件事，因為我中學咧，我搬離咗我學校好遠啊，咁所以由我中學開始咧，就已經攞咗啲時間去坐巴士翻學咧，因為坐一程咧要個幾鐘噶，好遠嘅真係。所以由中學開始，我成日都同你講就係冇食早餐就係咁解咯。 哇！但係月餅已經係完全唔使整早餐，已經整好咗，好似就咁拍落口嘅啫喎。 梗係趕住飛出門口啦，攞都冇時間攞。通常呢啲位都係 嗱，頭先講咧，譬如你話蓮蓉月啊，嗰啲咧就真係整都唔使整啦，因為你就咁即係切開就食㗎啦嘛。咁但係而家咧新式咧即係出咗好多唔同口味月餅㗎嘛。咁其中有一款咧就係我諗都幾受大家歡迎嘅，就係呢個流心奶黃月餅咧。係 啊， 係啦。咁好多人都會問，其實點食㗎？因為有啲咧就會叫你整熱佢先食咧，佢就會更加流心嘅咁樣。咁但係有啲人喺屋企咧又未必有焗爐啦。咁有啲人又問菠蘿得唔得㗎？咁樣即係都係整熱佢啫。咁原來咧，我上網睇翻咧，最好就當然係用焗爐啦，因為焗爐嗰個熱就係慢慢將佢成個月餅係即係加熱啊嘛，即係好勻循地加熱啊，當好似即焗蛋糕咁樣。咁當然個時間咧就長翻啲啦，即係可能你話預熱咗個焗爐，你仲要將佢可能焗4-5分鐘咁樣啦，即係唔係話10秒你就可以攞翻出嚟啦。咁不過咧，佢成個狀態咧就會係最好嘅。即係如果你話係一啲流心嘅月餅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你即係想食到佢個好味咧，就千祈唔好偷懶啦，就要將佢咧焗翻熱佢，咁就食到佢個真美味啦。咁如果你話我屋企冇焗爐喎，咁點算咧？咁原來咧就可以你喺爐頭咧，即係開一個嗰啲平底鍋。 即係輕一輕熱佢，即係成個月餅 㗎。整窿佢咪嘥咗佢？ 咁梗係唔好開大火啦。你而家開最細個火，慢慢就輕翻熱佢。咁咧亦都可以做到嗰個流心嘅效果嘅。咁相反咧。反而因為我都有朋友話試過，佢話呢個係 work 嘅，佢真係呢擺喺嗰個平底鍋度，用一個好細火輕一輕熱佢呢，佢話之後呢攞返出嚟切，就真係 feel 到個流心，見到個流心。咁反而呢你話擺落微波爐呢就唔係咁好啦，因為我都見到有朋友呢去影咗張相俾我睇呢，佢就嘩爆咗，我擺咗落去20秒都冇呢佢就爆咗啦。 哦，由入面爆出嚟呀？ 係啦，因為 呢，哎呀，咪嘥咗個月餅。 都味道呢，味道上呢就应该是冇乜大影响嘅，只不过賣相上面呢就唔係几好啦。同埋呢佢因为微波炉嘅原理就係由里面，即係里面熱返出嚟嘛。咁所以佢里面一滚啦，熱啦，咁佢咪爆囉，即係佢里面嗰啲流心嗰啲浆咁样爆囉。咁唔好睇啦，咁亦都可能呢里面好熱嘅时候呢出面都未係非常之熱，即係唔係成个熱得好均勻啊，因為你爆你就會攞翻佢出嚟啦嘛，同埋你自己都驚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微波爐咧就唔係一個咁好嘅選擇嚟嘅。 哦，嘥咗嘅意思係咩咧？有陣時如果個我哋諗住食嗰啲流心噶嘛，咁如果佢一爆落成個微波爐都係食都冇得，即係可以慢慢啜嚟食噶嘛呢啲位。 系 啊，咁你流心咧又爆咗嘅话，净系又搞到个微波炉有阵时咧，真系会搞到污糟邋遢，咁啊自己又食少咗啲流心咁啊，呢样嘢抌心咯。 系啊，所以食嘢都讲究噶，千祈唔好懒，亦都如果你想食得佢最好咧，都要即系最好味嘅方法咧，都要揾一个啱嘅方法咯。 咁啊，如果冇焗炉嘅，学阿 Kitty 话斋咯，个平底锅。慢火烘翻热佢， 慢慢系啦，烘一烘热佢咧，都做到个效果嘅。 今日可以开始食噶啦，因为盈月噶啦。 系呀，攞翻月饼出嚟先。 好啦，一阵间见。 我系阿 O， 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系俾一个笑容自己。 晨光百科。 早上6:42的时间啊，晨光百科。以前细个每逢假期的时候啦，或者可能即系中秋节一日假期啦，我都好中意咧，就系叫屋企人咧带我去一个地方，就系有得睇动物嘅地方啦。咁香港都有公园啊，动植物公园有动物睇啦。以前好细个嘅时候咧，又有荔园睇啦，系咪？动物园咧，其实都有佢自己嘅历史嘅。当年咧，动物园嘅设立啊，其实最初咧就系为咗教育而设噶。咁啊，而家呢个宗旨同埋使命啦，咁啊都系慢慢有改变啦。咁啊，而且好多嘅保育人士都话，我哋唔应该咧就系咁样圈养或者攞个笼咧就困住啲动物嘅，有好多嘅声音。动物园咧，其实就系由好耐好耐之前咧都已经开始有噶啦。16世紀時期啊，咁啊，亦都咧就係見到喺巴比倫啊，創立咗一個咧就係野生嘅動物園。同一時期，希臘以及咧就係羅馬亦都設有咧就係動物園。不過咧，佢哋所叫做飼養嘅野生動物咧，就唔係愛嚟做展示嘅，而係用嚟咧做人同埋動物之間嘅一場血鬥嘅比賽。喺古時啊，即使咧係北非、印度同埋中國，亦都係有動物園嘅。目的虽然咧就唔系用嚟做好似头先所讲嘅血斗啦，不过用意咧都系爱嚟炫耀统治者自身嘅权势同埋财富嘅。又好似中美洲一样咁样，玛雅嘅文明源于咧源远流长，咁啊系一种咧就非常之早期就已经成熟嘅地方，即系如今咧就系墨西哥市创办咗，原来都有动物园噶。其中动物啊，大多数咧都系用嚟做一啲宗教嘅仪式噶。去到17世纪末嘅时间，欧洲咧先至开始有若干啊，即系似翻系近代嘅动物园而设立噶。去到1752年，维也纳同埋澳洲啊，首先就有新式嘅动物园同时开幕。西班牙同埋法国嘅巴黎，亦都咧就系相继有动物园咧就设立啦。而英國的動物園呢，雖然就是在亨利一世所創的，但是去到1828年才加以改善，勉強就叫做具科學化的管理。 去到再近代啲啦，咁啊，1940年中期嘅时间，动物嘅学者先至注意到，喂，原野嘅一种野生动物啦，当佢哋被关闭嘅时间啦，有机会咧就会令到佢哋嘅野性消失，失去咗佢哋自己本身嘅一种特别嘅野性，同埋改变咗佢哋嘅生活习惯，开始啊发现到原来咁样困住啲动物咧系唔好，更加有人话到咧就是、动物心理嘅问题，我哋都应该关注添。在近代的动物园入边，有很多不同的展览，动物的定义亦都唔单止净系陆上，亦都有水族馆的出现。不过陆陆续续咧，由于对动物的心理开始咧就广泛认同，例如好像去到美国咁样咯，咁佢哋有第二期嘅动物园设立的时间，就已经变成一个国家公园的模式啦。将一个很大的地方，例如咧呢、這个园区入边有成咧就系、是。32,000平方公里的位置，咁啊，爱嚟咧就系、是、做一个自然嘅保育区，去到咧就系俾动物啊舒舒服服喺入边生活。呢、这个可唔可以叫动物园呢？咁啊，由动物园升格变成一个自然嘅保育区啦。将来动物园嘅规划啊，首先当然就要考虑周密啦，亦都要顾及埋道德嘅问题，更加要考虑埋动物嘅生理同埋心理上几方面兼备，先至可以咧就系做得到一个好嘅动物园嘅。最好咧就令到动物啊完全唔觉得咧就自己就被圈养，继续喺野生嘅动物世界嗰度生活，而我哋人类咧又唔会去到咧就系接触到佢哋，破坏佢哋嘅生态。当然啦，见到一啲就系濒危嘅动物嘅时候咧，我觉得作为人类啊，亦都咧就系有责任同埋义务咧，去到保护一啲弱小嘅动物嘅。今日啊，当你去欣赏动物或者去了解动物嘅时候，又会唔会有个心态就系我哋应该要好好地保护佢哋、爱惜佢哋，继续咧就系令到地球动物多样性得以咧就系持续落去呢？ 想我为你写歌，你很想雨中拥紧我，你想一起远行长最初，你想的也没有很多，我偏偏却只听到我说过的一切，一拖再拖，拖到不记得，终也得告别，永远不知怎作结。你最想听的半句答复，一首爱歌，坠落在唇舌。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first time. 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last time. 走不过终站，反应。人家攀山跨海，不过转一环，看不清岁月有限，你身影留不低多半晚。在抱紧亲吻，重新的相识在行近、yeah, 一路望几多缺失，留低晚年的悔恨，多愧疚就此痛过半生。当你的敏感，当我的冷漠，进驻心中的暗，我心亦不力承托。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first time. 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last time. 走不过终站，反应多慢，人间攀山跨海，不过转一环。 say sorry for the first time。 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 91%， 一步一悔过，他是追风冯允谦。朝头早当然会有我们的职场 KOL 系列啦。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 KOL 咁啊，讲下 IT 啦。电话侧边咧就有机构系统分析师阿图喺度。早晨阿图， 喂，早晨小白。 知道有啲新嘅 emoji 咧就出咗嚟啊，不过我又唔系好知道有啲咩新嘅或者得意嘅，咁啊嚟紧系可以下载，同埋几时可以有咧咁样，咁啊等你介绍下啦。 哦，咁啊，我见主要 emoji 嗰边咧多咗啲好多嘅手势啊，譬如系心形嘅手势啦。咁当然佢有两款嘅，即系平时用开。学巴嗰种手势啦，咁又或者系两只手整埋一个心形嘅呢啲手势啦，咁啊都出现咗。 咦？呢、這个得意咗，即系之前成日都话佢净系得 OK 啊、V 啊、Lucky 啊呢啲，即系而家又多咗啲新嘅手势出嚟啦。 系啦，冇错啦。 嗯，咁表情符号方面咧，有冇啲咩嘅囧样啊？嗰啲有冇出埋嚟啊？而家？ 今次就系、是、嗱有。之前平時就係有隻 monkey 就揞埋隻眼嘅，咁而家咧就有真係有個樣，咁但係咧就 show 一隻眼出嚟咁樣嘅。 嗯，咁啊即係唔係隻馬騮揞住塊面啦，係有個樣真係揞住塊面啦。 係啦，冇錯啦。 哦，佢今次嗰啲新嘅造型算唔算係做得都幾神似咧？ 一向都神似嘅，我又覺得，只係多咗啲圖案，睇你中唔中意啦。咁有啲係男性化嘅圖案嘅，我見係。 咁啊，男仔都應該可能望落去多咗嘢玩啦，係咪？係啦，咁啊 ，emoji 咧就可能大家就嚟緊嘅時候咧，就可以留意翻多啲啦嚇。咁啊，最快咧，咁啊，係咪真係下個月就有，定係本身而家都已經有㗎啦？ 哦，都要今年內，你預年尾前咯，呢啲嘢都畫埋。系啊， 好，咁啊，2021年咁啊，大家期待住啲新嘅 emoji 啦。喂，除咗 emoji 之外，仲有冇其他 IT 上面嘅消息咧？ 咁啊，另外，咁当然我哋另外仲有个 iOS 2都同时出现啦。咁啊，预计啊吓，应该就系听日啦，即系21号嘅时候咧，就可以发布俾用户一齐去感受一下嘅。咁就系 iOS 15。 係 iOS 就出到15啦，每一次咧 iOS 即係新 update 嘅時候啦，作為用家我自己都會好擔心咧。坊間有好多文章又話佢有 bugs 啊，出完一個之後咧，佢又有可能兩個、三個新嘅叫做 version 咧，你又需要再好似補完咁樣啊，即係令到佢即係切合翻一個新嘅設定咁樣，咁啊將一啲錯誤嘅位置咧就填補翻佢。咁啊今次咧呢一個 iOS 15啦，咁啊有啲咩新嘅賣點咧？ 第一個就係 FaceTime Link 啦。 吓咩嚟噶？呢个系 FaceTime， 你应该有用过啦。咁但系咧，我哋今次就用 FaceTime 就做到一个会议嘅情况。咁佢可以咧 share 条 link 出嚟咧，喺 Chrome 啊、Android 啊，甚至 Windows 上面咧都可以用到呢一个功能。 诶、欸，即系多人会议、啊、可以？ 冇错啦。 哦，咁啊，一直咧佢多人会议就 disable 咗，即系唔得噶。咁如果佢做到呢、這个，同埋可以喺唔同平台嗰度做咧。会唔会真系受欢迎咗呢？ 我觉得一定会嘅，因为始终FaceTime 都系佢自己本身iOS 入面嘅一个功能，咁唔需要额外再装一个 software， 其实某程度上系好咗嘅。 嗯，喂，其实咧系咪每一个叫做视像会议嘅软件程式咧，佢哋都有分等级啊？例如 FaceTime 啊，又或者而家学校坊间成日都会用嘅 Zoom 啊，有冇话边一个会收得好啲，边个会收得差啲噶？ 咁呢个真系视乎你本身自己嘅网络，咁基本上佢哋嘅 app 嘅 server 咧，应该都可以应付到正常嘅网络嘅，咁所以大致上冇乜问题，所以冇乜等级可分嘅，只不过系用得多定用得少咯。 嗯，正常情况底下有冇话用多过几多个人嘅会议，例如10个以上就已经开始。会窒啊，唔清楚啊，咁样噶， 又真系好少发生嘅，因为正常嘅 apps develop 嘅时候，佢都会有去做一个咁样嘅去叫 stress test， 睇下佢究竟可以承受到几多人嘅测试。咁有听过 Zoom 起码其实过百人，其实都应该冇呢个问题。 哦，哇，咁犀利噶吓，咁啊，咁啊，大家可以放心用啦。咁啊 ，iOS 15仲有冇啲特别嘅新功能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嘅咧？ 有啊，一个叫做 live test 嘅一个功能啊。咁其实就有啲似一啲 translate 啦，你影住幅相嘅一啲文字嘅时候，佢就会帮你转做另一种，即系另一款 language 嘅文字。 诶、欸，好方便喎、啊！這个影相影 menu 系冇错啦。咁所以咧，绝对应该都真系有一定嘅用途啊。咁所以其实 以前之前啦，有啲translate 嘅 software 都已經做到，咁而家佢終於擺出嚟用啦，咁希望都真係方便咗嘅。 係，希望譯出嚟唔會太過搞笑啦嚇，嗰啲字，因為你知啦，去旅行有陣時見到啲字咧，譯到牛頭唔搭馬嘴，都唔知佢講乜咁樣。 都是的，都真的。 好了，另外呢就是内地方面的叫做手机品牌推出一个呢就叫做智能眼镜探索版。咁入面有一个呢就提到是光波度技术。咁其实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成件事劲咗，同埋光波度又是什么来的呢？ 光波度听落去好像很学术性啊，其实简单啲来讲就是一些光线通过一些媒介传送。这个动作就叫做光波度， 即是不像是光纤利用这个光去传送一些信息这样。 没错啦，那光纤就是有讲到在这个叫做纤维线或者玻璃管线里面之间去传送一些资料的，这个动作就叫做光波度啦。 哦，咁而家佢用在这些叫做物件上面啦，咁推出智能眼镜。咁智能眼镜咁同呢个光波度有啲咩关 系 呢？ 係啦，就係咁嘅。简单啲嚟讲，就係我哋想将影像通过呢个镜片度显示出嚟。咁而通过显示出嚟嘅呢个动作就叫做光波度啦。 哦，咁而家啲光波度传送係咪一定要透过头先你提过譬如好似宽频光纤线咁样一条管，定还是其实已经可以用到呢啲无线嘅装置传送一啲呢啲信息㗎呢？ 喺呢个眼镜上面呢，其实係通过镜片嚟到去传送呢啲信息嘅。係啦，简单啲嚟到讲呢，其实呢就係佢将一啲嘅影像啦，透过眼镜可能係鼻梁啊，或者係一啲眼镜侧边呢有一啲显示屏。然后呢再透过嗰个眼镜嘅镜片上面啦传送呢啲你睇到个影像。咁所以呢你通过你戴眼镜嗱，先讲下你戴眼镜呢，你其实想望到出面嘅环境之余呢，你其实亦都可以望到镜片上面嘅资料。咁呢个呢你望到镜片上面资料通过嘅呢个技术就叫做光波度。 第二日都系真系未来世界，即系电影入面嘅未来世界嗰个样子咯。眼镜都有好多唔同资讯喎。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咁所以呢个亦称为呢我哋而家通常叫所讲嘅叫做 AR 啊。 即系我哋手机都有见过啲 AR 嗰啲。 冇错啦冇错啦，你又可以望到实际嘅环境，同时咧，你喺实际嘅环境当中，亦都见到一啲咁样嘅影像，这个就叫做 AR。咁所以智能眼镜其实咧，主要就系通过个镜片去将一啲嘅资料传送落去，咁又同时你亦都可以睇到外界嘅环境。咁呢个咧就系而家智能眼镜走去嗰个趋势。咁其实都方便嘅。啱啱我哋讲咗嗰个live test 啦，咁其实你亦都可以即系等于你喺眼镜上面已经可以做到 live test 嘅呢个效果。 嗯，咁都几特别啊吓，咁啊同埋将来嘅世界即系资讯发达更加厉害啊，咁啊眼镜都睇埋资讯，咁做人真系好忙啊，只眼咧可能行紧街你都已经喺度睇紧所有嘢啊。 系噶，都系噶。 系咯，咁啊希望大家除咗系IT 发达之外啦，有时都留翻啲时间俾自己叹下杯茶，轻松下都好紧要。你都系阿陶，有时间就休息下啦吓。系啦，唔好睇咁多电脑啦， 你都忙啦， 唔该晒，拜拜。 好，唔客气，拜拜。 呢啲嘅眼镜咧，真系好方便，戴住眼镜又可以咧，就睇埋天气，好似而家知道28度嘅气温吓。咁啊，转头咧，咁啊，眼镜都做唔到啦，因为要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分道广播之后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工业集中区疫情爆发点莆田市仙游苑丰庭镇，疫情扩散点泉州市全港区界山镇。了解社区管控、核酸筛查、集中隔离、流调排查、患者救治和生活保障等情况。报道指出，福建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新增感染者大多来源于集中隔离点，但仲有少数嘅病例发生喺社区，疫情防控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孙春兰强调，呢一次疫情感染者中，儿童比例较高，而 要根據兒童身心特點，細緻入微做好治療呵護，加強中西醫結合，促進兒童早日康復。天氣方面，驟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中國東南部帶嚟大致晴朗嘅天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空气、海洋、动植物、环境，既系强大嘅，又系脆弱嘅。 佢嘅健康同我哋永远都紧扣一起，一齐学习从自身出发。守护佢同我哋嘅平安。 电视节目《环保新开始》，用10分钟全方位学习环保，点样由我哋自身开始。 逢星期六上昼9:1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原来除了要抄低家中长辈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记低埋佢哋嘅八达通号码都好重要噶。 点解啊？ 我朋友个爸爸有认知障碍症，之前已经试过喺商场走失噶啦。上星期又突然之间唔见咗人，打电话又唔听，知道佢中意坐巴士，于是朋友就试下联络巴士公司啦，利用佢哋嘅协助寻找失踪长者服务。佢好好彩啊，好快咧就知道爸爸去咗边啦。 是啊，巴士公司接到家属的求助之后，会将失踪者的姓名、身体特征、八达通号码等输入电脑系统。当失踪长者上车拍卡的时候，车长的提示器就会发出特别的声响，跟住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车长就会尽快通知公司再联络家属。 哎，唔止啊，遇到类似嘅情况，巴士公司呢仲会透过佢哋嘅应用程式刊登寻人启事，增加搵返长者嘅机会㗎。 佢哋嘅车队咁庞大，有呢个服务真係帮到手喎。咁我真係要记低埋屋企长辈嘅八达通号码先。 所以佢哋得到赛马会灵活城市全城长者友善计划2020嘅灵活创意大奖，系咪实至名归呢？ 声音演绎阿欧、崔杰彤、白元浩。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第八届全港运动会就快到啦！港运会有八个比赛项目：田径、羽毛球、篮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网球同排球。市民而家可以报名参加运动员选拔，唔好再隐藏实力，代表自己嘅地区参赛，展现不一样嘅你。快啲嚟报名啦！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我哋系35成群， 二台40周年，我阿摄祝二台越做越红，我之豪祝二台越嚟越大啊！ 我天儿就祝二台多啲好人好事好节目。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心脏专科学院院长陈毅贤医生： 世界性啦、香港啦，都打咗唔少我哋而家用紧嘅两剂疫苗啦。咁、其实睇到啲数据咧，你打完之后咧，出现嗰、那个心血管嗰个问题，譬如话系中风啊，或者系心肌梗塞啊，其实个风险咧低嘅。同埋如果你比较起啲未打疫苗嗰啲人咧。其實又冇高度嘅，咁所以整體咧，個結論咧，而家暫時嚟講咧，我都係睇唔到兩者。你話打完疫苗係咪會即係出現呢啲心腦血管個併發症咧？我睇唔到兩者有直接甚至或者間接嘅關係，暫時都睇唔到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我哋會繼續睇住個數據啦。咁所以喺現階段嚟講咧，其實你如果有心腦血管病， 或者其他啲高危因素，譬如講特別係高血壓啊、糖尿啊、肥胖咧，其實咧你始終都係打疫苗嗰、那個好處咧係多過你唔打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早上的七点十分，外面28度的气温，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 不知道会不会落雨呢？ 我怎知道啊， 人间会不会塞车的，你问他吧。 晨光交通天文台， 朝头早梗系有晨光交通天文台啦，除咗有白元浩小白之外，仲有芭比林慧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交通组嘅同事啊 ，Toby 啊， 系啊，早晨 都喺度。 早晨啊，小白。 早晨， 早晨，芭比。 早晨。 星期一嘅早上，咁啊，交通先望一望咯。 好啊，先望一望啊。今朝咧就唔系咁好啊，因为有个意外嘅喺连翔道嘅隧道里面嘅连翔道隧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海旋门咧，因为有反车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呢一段咧系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讲多次啦，就系连翔道隧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海旋门嗰度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全线系封闭，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咁一阵咧应该会比较挤塞噶啦。咁喺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就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嘅。咁今日交通咧就系咁样啦。 如果近海旋门一带咁都已经封咗路嘅话咧，咁啊转头喺嗰个位置都会非常塞车。 系啊，嗰个位咁不过就叫做好少少咧，就去葵涌方向咧，就即系翻工啲人通常出嚟居多啊嘛。咁咧就感觉上就希望冇咁大影响啦。但系咧都。处理需时因为反车嘛， 系啊，咁啊留意住交通嘅情况，必要时咧就自己设计一条新嘅行车路线啊吓。 系啦，真系啦，呢啲突然间好突发嘅嘢咧，真系考你自己应变嘅能力啊。咁样，不嗱，小白我原来漏咗讲啊，有个攞咗个稿嚟冇讲到，咁啊再讲埋啊，就系茶果岭道咧有个水管急修系做完咗嘅，咁而家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鲤鱼门道嘅慢线咧就解封啦，咁样啦。好啦，咁另外咧都真系有个交通消息咧，今日都可以讲下嘅，就系乜嘢嚟嘅咧，就系。想跟大家讲咧，由今日开始咧，过海隧道巴士103号 P 咧就会取消噶啦。 点解啊？ 即系翻工就冇得搭呢条啦，真唔知点解咩原因，可能系嗰个客量低啦，或者咧系可能个路线重组咯，都会间唔中都会有呢样嘢噶嘛。咁呢条路线系去边嘅咧？嗱，呢个103P 咧本身就系蒲飞路咧去旺角嘅，即系麦花臣咧门口咁样嘅佢个路线。 都好热门啊，其实我觉得呢啲路线 系咯，咁啊都估唔到会取消啊。咁佢都有提议呢一啲嘅替代方案嘅，究竟可以点样咧？咁佢就提议啊，如果你喺半山区去翻旺角嘅话咧，就搭翻103号啦。如果你蒲飞路咧去花园道啊，或者去坚道咧，咁佢就提议你可以搭城巴嘅40M 嘅，咁咧就系咁样咧就可以代替咗呢条路线咯。咁但系如果搭开103P 咧，就真系要留意啦。由今日开始咧系冇呢条路线啦。 系咁啊，搭翻103啦，好似佢所讲咁样。 系咯， 咁啊最紧要就系103啲班次都又密翻啲啦。 系啊，最紧要系咁样啫。巴士嘅嘢咧，真系要随时都要调整一下。 系啊， 系咯，特别同铁路啦，而家即系譬如屯马线咁样。嗰啲嘅路線重組咧，都係需要嘅。 系啦，同埋搭火车嘅时候，大家都要留意住系九卡定十二卡。 系 呢个我都惯咗啦。 系啊，啱啊，小白。 好啊，唔该晒 Toby， 唔该晒。 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星期一精精神神，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出边天气点咧？ 天气几正，蓝天白云都有啊吓。咁啊，亦都咧，太阳已经出咗嚟啦，吸一啖空气咧。舒服噶、哦，系啊，成件事几好啊吓，即系作为星期一开个好头系正，最好就系一个礼拜入边咧，个礼拜三有得放假，咁你然之咧就系、是、好似翻咗两日工咧，又可以俾你换一换，充气一歇啊，同屋企人团聚下，跟住咧再拼搏翻个星期四、星期五啊嘛，咁啊 take a break 咁样，即系我哋都系啊，翻工都系咁啊，有阵时可以嘅话，喂，譬如晏昼三四点 take a break 咧，啊，感觉咧。 收工都快啲 嘅，叉电啊嘛， 系啊，咁啊唔知礼拜六日大家有冇叉到电啦？希望大家今日咧有足够嘅能量应付工作或者学业嘅挑战啊！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啦， 唔该晒，唔该晒。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嘅气温啊，大概系32度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噶，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风。咁啊，展望啊，未来几日有几阵嘅骤雨，咁啊，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啊唔知呢啲轻微同埋和缓嘅东风吹唔吹得散嗰种热嘅感觉啦吓。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阿欧都话空气清新啊，1至2咁啊低水平嚟嘅，所以空气都系好嘅。朝早嘅时间，咁我哋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继续找到精卫跟我们讲下粤剧文化的。早上 Hello, 大家好，早上。 我们其实呢这么多集以来都讲了不少的一些基本知识啦，对粤剧。但是我心里面有个问题呢，想问了很久，次次都不记得了问，今天要问一下了。 好。 因为呢很多经典的剧目，就算呢些人不识粤剧都好啦，都一定会有听过，譬如你说帝女花啊，跟着第二个就想不到啦。帝女花之香腰啊。 帝女花之香腰呢 又不啱 的。帝女花之香腰呢是一个折子戏。 哦，是折子戏。 帝女花是一个长剧。 哦， 这个值得讲一下的。 之香腰是其中一幕，是 吗？没错啦。 哦， 其中一幕我们抽出来做呢就称之为折子戏。 哦， 但是通常呢就是一个长剧里面才会这样插出来做。 哦，因为它太长了。或者中间这一段是特别好看，所以都 可能是一个折子戏会演这样。 是 就是不同劇的可能某几段精彩就砌埋了一晚的节目，那他就可能拆出来做，或者你不需要那么多演员嘛。 哦， 即譬如帝女花之香腰，你最没当你没后面没有宫女都好啦，那你咪只得两个咯。 我记得啦，为什么我懂呢？因为我妈以前在家里经常唱啊，是不是？是啊，即是我的心又起，是不是这一套来的？ 心又起心又慌，不是这套啊。如果唐伯虎就嚟啦，嚟啦，嗰个就系唐伯虎。 咁我又捞咁游龙戏凤系咪啊？ 游龙戏凤咪就系嚟啦嚟啦嗰只咯。 系咩？游龙戏凤系咪就去去嗰个龙凤店嗰度？ 系啊系啊系啊， 摆下龙凤宴啊！ 冇错，识几版嘅，识几版嘅啊！可能系呢只，可能系呢只咧。 呢个真系听，呢个就系我阿婆以前中意听嘅。呢个就真系有少少之前我哋讲个调戏阿凤阿姐咩？ 冇错，冇错。 咁呢啲都系比较可能普遍叫做普罗大众会接受多啲或者容易上口一啲嘅剧目啦。 呢啲我哋通常就系才子佳人戏咯。 哦， 系啦，即系我成日都话啦，分两类比较多嘅，一系就文抢，一系就武抢啊嘛。咁而文抢入面咧，通常咧而家偏向才子佳人戏多啲。但是都有啲叫做官袍戏嘅，即可能係要升堂啊，即係要审犯啊，即係嗰啲气势威势都可以係文抢做嘅。係啦，因为你文抢你个官威咋嘛，官威唔使一定打佢㗎嘛。係啊，即係凡事唔等于要打佢嘅。咁即係但係武抢就可能係即係嗰啲咩范蠡花啊，即係啦，薛丁山啊，即係呢啲咁样就会係呢啲囉。 咁嗱，譬如剛才讲嗰啲一啲经典嘅劇目啦，即係好多好多年前已经一路做了，做到而家咧都仲有，即系新一代嘅命令咧都继续演紧啊。其实呢啲剧目系咪系咁多就系咁多，即系剧本已经喺晒度噶啦，你哋就继续演啦，定系都有啲新写出嚟嘅咧？ 都有新写嘅，但系当然就算平时演出嘅嗰个比例上面咧，我谂大概系91%到咯， 系 即系90%系旧嘅剧目，10%系新嘅剧目，系啦，咁因为第一你创作都真系要有翻咁上下嘅功力啊，你先至写得出。因为我哋嘅剧本咧要讲平仄啦，要讲韵脚啦，即系同你吟诗作对一样嘅。咁啊，同埋大家而家嗰个文学根底吓，即系要花啲功夫去学习先写到嘅。 咁主要嗰啲剧目系咪嚟自元代嘅咧？ 元代会有啦， 因为我记得读文学嘅时候就话啊，元代有好多呢啲嘅 可能窦娥冤啊，即系成日呢啲啊，即系就会系嗰个时期 承接落嚟，咁之後再演變出嚟啦，即係去粵化啦，即係我哋粵廣東粵劇咁樣嘛，係嘛，即係用我哋嘅語言嚟到去演出咁樣咯。咁你話就算係《牡丹亭驚夢》呢啲，都係喺元代嘅時候演變過嚟，咁就係再講。 你覺得嗰啲比較經典嘅劇目，即係做到而家都不停重複又重複嗰啲，佢哋個特點喺邊度咧？即係點解啲人中意睇完又睇，睇完又睇咧？ 其實咧，我諗呢個同現場表演好有關係，因為現場表演同你睇帶唔同，睇帶你睇十次都係一樣噶嘛，咁但係你現場表演咧，始終有佢現場表演嗰個魔力嘅，每一個唔同人拍檔都會有不同的火花，不同人演又會有不同的火花，所以這些都是可能大家都會其實記得曬嘅啦，那個戲路到底那個戲橋到底點行，其實識曬嘅啦，可能 自己都識得演啦，根本 甚至啲觀眾有時背得出隻曲的時候你就慘咯，你如果那場不熟咧， 或者你忘記歌詞， 係啦，哇你嗰晚你就慘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諗觀眾比較喜愛嘅，當然係第一係佢自己喜歡嘅演員啦，咁之後再加埋可能那個劇目出到嚟嗰個效果做成點啦，甚至可能有啲觀眾其實都會睇住演員大嘅，係啦，咁即係花咗好多時間都一齊陪住佢成長嘅時候，咦佢進步咗喎，可能再做呢個劇目嘅時候，咁有啲細位可能會細膩咗啦，係類似咁樣。咁我諗呢啲都係戲曲入面啊，即係粵劇入面一啲好魔力嘅地方。 係你自己有冇做過邊一兩出嘅劇目？你自己啊，好深刻或者好中意嘅咧？ 如果你話深刻咧，一定係《帝女花》嘅。即係點解咧？因為當年我就係五十週年《帝女花》，係《帝女花》五十週年嘅時候咧，就特登中大同我哋咧就搞咗個青年版，系啦，咁当年咧，我就系第一次做小生嘅角色，系啦，就即系六柱之一咁样，咁就系要面试啊、轮选啊，咁样轮选翻嚟嘅，咁样， 所以好深刻，即系叫做担正啦，可唔可以咁讲？ 都可以系其中一個崗位啦，小生位咁樣啦，咁做阿周寶倫咁樣就喺阿阮兆輝前輩係啦嗰度，咁佢就同阿李奇峰老師一齊嚟到教，咁就變咗喺佢哋身上又學咗呢啲嘢啦，即係呢啲就係我離開咗演藝之後嘅一啲製作嚟嘅，係啦。 咁你得到咗呢個角色演完一次之後，會唔會好想再演第二次咧？即係因為其實你都花咗好多時間同埋心機去揣摩呢個角色噶嘛，咁你會唔會好希望再 rerun 嘅時候又可以再做多一次？好似你头先咁讲，等啲观众再睇嘅时候，会觉得咦唔同咗、啊。 想嘅都会想嘅，咁但系机缘上就暂时未有第二次机缘。同埋我嗰阵时第一次做嘅时候咧，当我一出场出到台口，即系台口即系最近观众嘅嗰个位啦，舞台同观众最近嘅嗰个位，我哋称之为台口啦。OK， 我一行到去嗰度，我就要一个亮相吓，亮相咧即系扎一个架咁样啦。我一呆上嚟一个棺木咧， 系 坐喺度嘅系仙姐。 哦， 因为嗰阵时系五十周年，即系青年版啊嘛，咁所以嗰阵时嗰下，定住，继续忍住，忍住你入面嘅 好惊系嘛？你系好兴奋啊 ！Boom， 你想攞签名 啊？两样都系。哇，你咪佢开山噶嘛？呢套戏 系 即系你喺一个开山前辈面前，你演你其实即系咩？即嗰啲叫做咩？东施效颦 系啊，班门虎 系啦系啦，你做得唔好，可能系东施效颦嚟噶嘛，大佬咁所以即系都会系咁啊。先姐隔篱阿姐姐，即系嗰啲一排嗰啲徒弟喺度嘅时候，哇，嗰个好大嘅感觉呢啲系。 唔係嘅，呢啲前輩通常都非常之好噶嘛，即 係 佢唔會覺得你第一次上台就可以做到佢哋咁樣， 當然 會俾好多即係鼓勵啊，或者俾翻好多意見你哋咁。 同埋有好多前輩好好嘅，即係譬如咧，阿寶珠姐咁樣啦，佢嗰陣時我哋演藝咧，佢都有獎學金俾我哋，咁我係第一屆攞到佢獎學金嘅，即係當時。咁我仲好記得當時佢喺下面即係演藝學院嘅時候，佢喺下面劇場排緊另一個戲，做緊另一個戲，咁佢咁啱嗰日咧就行咗上嚟。我哋五楼即系嗰个我哋课室嗰啲位啦，即系佢咁啱见到我喺度揦住支马鞭，咁就同佢啱我水吹，佢就走嚟问我啊，点啊，有冇练好啊，有冇学好啊，即系咁。 佢系咪真系咁嘅声啊？ 哦，咁啊，佢都系要翻正常声嘅，但系系好 温暖、 好温暖嘅一个前辈咯。 喂，你搞到我好想睇下，到底你嘅演出系点嘅咧？ 有机会嘅话过嚟油麻地啊，系 现场睇， 系啦，睇现场睇啦。 好啊，咁啊，今日唔该晒精伟 ，thank you。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啊。 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阿 O。 今日迎月日啊，吓，朝头早嘅七月二十四啦， 就嚟近中秋，我都越嚟越圆啦，个人食得多咗月饼啊，吓，咁啊睇下大家点样可以 keep 翻 fit 啦。嗱，问下小白同 Barbie 先啦，礼拜六日有冇带啲小朋友去边度玩下吓？有冇出行啊？ 我就真系冇乜带佢去玩， 系咪啊？ 因为有好多功课要做， 我已经开始补充练习无间做啦，系咪？ 我星期六咧都系一个下昼喺度同佢做功课， 系 咪？好彩都做晒， 系 啦。 其实真系要花上时间噶，你试下，我下次试下俾个女你帮我补习。 你知唔知前几日咧？ 我惊我搞坏。 前几日有个朋友同我讲啊，佢话数学啊、英文啊呢啲功课咧都叫做得快啊。佢话最嘥时间最用心机嘅系咩咧？就是小朋友作文啊！ 我作文， 哇！好彩我未去到呢个阶段。 作文，我谂下谂下系，作文你又唔可以帮佢写，帮佢作，你真系要问佢，你要教佢作， 你要教佢慢慢去计划，然之后点样慢慢呈现出嚟。 即系数学你都可以帮佢数手指啊！ 系 系啊。 作文系 喂，睇嚟你都系理科人嚟嘅。我自己嘅属性咧都系文科底啦。我就惊见到数字啊，其实 我都几惊见到数字。 反而咧作文咧，你天马行空，譬如嗰阵时写日记啊、周记咁样，要交俾老师啊，你总会谂到啲嘢做嘅。礼拜六日开心唔开心咧？你写系一个几好嘅练习嚟嘅。我唔知依家嘅学校流唔流行写周记啦。其实你样样150字嘅周记咧，你都唔系容易写噶，系咪先？ 阿 O 话唔够写150字， 系咪唔够啊？ 啱佢，即系要教小朋友一样嘢咧，就系作文。唔系净系将你已经发生咗嘅事写出嚟，系真系要作嘅，天马行空啲。佢哋 但如果周记要小心啊，唔好作得太过分， 唔好吹得太大啊！爸爸今天把超级跑车泊到门口，就把我送到一个还未开门的水上乐园，玩了明明七彩天梯啦，玩了十二彩天梯咁样， 爸爸今天拯救了地球呢句都已经咩啦？ 唔系你最后加翻句咪得咯？一觉醒来原来是一场梦咁样。 喂，依家唔得啊，一定 fail 啦，系咪先？即系你知道过嗰啲公开考试咧，最后发现系南柯一梦咧，实肥啊！ 系啊，而家好太可能呢个伎俩太普遍啦，已经。 唔系普遍咧，用咗廿几年啦，爸爸我哋考试。即系考会考嘅年代已经讲咗， 哦，原来就 系 你。 冇，我作文 A 啊，好难先攞到 A 啊。但系嗰阵时都系乱咁写嘅啫，其实都系即系不过 有层次嘅，乱写都有层次嘅。 系啊，喂，咁啊，讲下呢一个礼拜六日，我睇咗一场咧好刺激嘅拳赛。咁一场拳赛咧，我觉得咧打拳嗰两个咧都唔好睇，最好睇系个司仪同埋个评判，简直系咧将我啊细个睇电影嘅一幕咧。经典一幕重现喺当中，最好睇 边幕咧？ 就系佢旁述嘅时候啦。嗰阵时咧，我就觉得哇，咁好睇嘅呢一个旁述咧，简直令到啊成个拳赛咧紧张又刺激又兴奋起上嚟。我问下两位拍档有冇睇呢个？ 有啊， 即系咁轰动嘅拳赛啦。 有啦， 旁述咧都可以洞悉到咧，到底参赛嘅选手啊，嗰个伎俩就 系 走， 系啊， 系 同埋缠住佢。 正所谓啊，逃避可耻啊。但是有用啊，咁样啊，咁啊，即系拳赛呢一样嘢，亦都激起小弟自己啦，即系曾经都学过少少拳击嘅嘢啦。啊，我觉得哦，原来咧打拳啊、拳击啊，大家唔好一谂就谂到打打杀杀啦。其实咧做作为强身健体都几好，特别系女仔咧，我有阵时觉得，譬如当我有机会生咗个女出嚟啦，我一定会俾佢学一啲格斗技啊，比方说 防身啊嘛， 系咯，空手道啊，或者即系。泰拳啊，或者拳击啊咁样，因为即系都女士们都要好好保护自己啊，同埋第时虾翻个老公啊嘛，唔好俾个老公食住啊嘛，系咪先？ 旁身够噶， 旁身够啦，系啊，识多样嘢旁一身就算数啦，呢啲嘢必要时先使出嚟啦。 系啊， 今日系9月20日，星期一，农历8月14，适宜。出行、开市、交易、立券、上粮、迁徙、安机械。 今日系盈月夜，可唔可以应节啲啊？ 冇得咁计、啊。 今日忌嫁娶、安葬、动土、造桥， 专心过节，乜都唔使做啦。 需要做就去做啦。今日都系全国爱牙日， 我会注重牙齿同口腔卫生噶啦，建立良好嘅清洁习惯。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大约凌晨三点，选举主任率先公布的是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的点票结果，由 OP 团队的15人名单胜出。保险界选举中有两名候选人出现同票，要经抽签决定。法律界经选举产生的15席，由全国政协前常委刘安全牵头参选的15人全数当选，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监警会前主席梁定邦以及律师会前会长彭允熙等。相继第三当选的包括团结香港基金顾问李浩然、王磊等。中医界经选举产生的15席，其王最研团队占14席，名单内的香港中医师工会会长关之义落选。科技创新界经选举产生14席，全数由科创力量14人名单胜出。另外，医学及卫生服务界经选举产生14席，当选的包括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颂茂。金融服务界经选举产生的16席，由协调名单的16人全数当选。选管会主席冯华承认点票时间远超合理预期，对此感到非常抱歉。他表示，投票时间晚上6点结束，到9点才开启首个票箱，之后有票箱陆续运到，有票站的报表核实工作发现很多不相符，以致点票要多次停顿，到凌晨大约3点才公布首个界别的分组结果。冯华表示，运送票箱和点票过程不理想，初步了解有职员执行点票程序的时候不够灵活，欠缺弹性，有问题的时候没有即时寻求协助。他提到用机器点算期间出现卡纸的问题，但到凌晨四点几才出现卡纸问题，所以相信关键是报表出现问题，包括填错格、日子有错等等。他表示，选管会会详细检讨，并按法例要求向行政长官提交选举报告书。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连翔道隧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海旋门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咁呢一段路咧需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系西九龙嘅连翔道隧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海旋门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全线系封闭，揸车嘅朋友咧要改道行驶。咁喺港岛嘅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慢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东港中心，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 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咁后少少近住安秀道嗰段咧，亦都挤塞，排到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嗰段咧，车龙就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君汇港。就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君汇港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人月两团圆， 中秋千里共婵娟。 Hello， 大家好，我系风骚快活人嘅马小强。古语有云。八月十五是中秋，潮语有云，中秋是八月十五，外语有云 ，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 风骚快活人祝你 中秋节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歌解结。 不解这个心结，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安静一天。 Jason 今次整张专辑的概念和歌词都是出自填词人陈永谦的，而对方就将 Jason 对太太的爱护和安慰化成歌曲，让彼此对曾经流产的自责和失望不再成为心结。 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哭着这段话。 作曲廖文强，填词陈永谦，编曲 Ariel Lai， 监制 Edward Chan Ariel Lai。上榜两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四位，陈柏宇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七点三十八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6%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Kitty。 嗱，平时咧，我见你自己咧都会拍下片啦，有时都剪得几精美咁样，即系加下字幕啊， 多谢 加下啲 effect 啊，咁啊摆上网嘅，咁啊大家都算系半个网红啦啩，应该即系都有少少有啲制作啦，咁啊摆上去，咁啊同啲网友分享啦，咁但系有啲真系当系一个职业嘅网红。 童咧，佢哋真系每一日咧都即系谂爆个脑咧去睇下啊，应该点样去到 post 啲相啊，点样拍嗰条片啊？因为好多时候可能佢哋要做嘅嘢咧，都系即系不外乎就系帮手可能宣传下啲产品啊，或者咧建立下自己嘅形象啊咁样噶嘛。咁佢哋咧有时都会即系出啲奇招去等大家咧留意自己嘅。 系 咁，但系有阵时咧就真系过咗份嘅。咁最近咧喺网上面咧都有几个报道咧，就系关于网红嘅。咁我哋一齐睇下。 好啊。 而家啲网红啊，即系嗰个 搞边科 系啦，搞边科，即系佢哋而家系谂紧啲乜嘢嘅咧？咁第一个咧就系佢为咗塑造自己一个美好嘅形象。咁有好多时咧，啲人做咗好事咧，都会即系即刻 po 出嚟，惊死人唔知咁样噶嘛。咁呢个网红咧，佢就去一个公园嗰度执垃圾。 吓。 系啦，咁有前后图片啦，即系第一张图就系好污糟、好多垃圾嘅公园，咁跟住第二张咧就系冇晒垃圾嘅公园。 点解佢唔 take live 一路系咁执咧？ 啊，系啦， 我会信佢多啲。 嗱，呢个就比较真实性高啲啦，系咪先？即系一路睇到等带大家嚟呢个地方，你睇下呢个呢个几污糟。 跟住佢一路系咁讲嘅时候，话我见到咩垃圾，见到咩垃圾， 执到啲乜嘢， 一路攞佢嘅 app 夹住佢，嗱，我又收咗件咩垃圾啦，咁样。 系啦，嗱，我唔理佢嗰个原意。是想即系博讨即系讨好人哋啊，定抑或是佢真系有呢个环保嘅心都好，咁起码佢真系做咗嘢嘛。 啱啊！ 咁而呢一个网红咧，就后屘俾人发现咧。原來佢係自己帶嗰啲垃圾去嘅，即係圖一嗰張乾淨嘅相咧，係之前嚟嘅，即係最過分嘅地方，即係唔係話佢自己帶垃圾，做完一場戲之後執翻啲垃圾走，咁都已經係造假啦，係咪先？佢係自己帶咗啲垃圾去一個乾淨嘅地方，圖一。即系嗰张 after 嘅相咧，就系本身原本公园干净嘅样嚟嘅。图二咧就系佢自己带咗几袋大袋嘅垃圾去，跟住就养开晒，咁就影咧就话即系就扮系原图咁样啦。好啦，做完晒呢啲嘢之后咧，佢系冇执翻啲垃圾。 哇，可耻啊！ 系啦，咁点解会俾人拆穿咗咧？咁啊，初咧啲人唔知咧就话你真系咧心善貌美啦，咁样喺度赞佢啦。咁但系后屘咧就因为。喺嗰個公園嘅一啲管理人員咧，就發現咦，點解突然之間呢一個地方咁多垃圾？ 平時都少人去噶啦，冇乜垃圾。 咪咯，平時唔會啊嘛，就算有垃圾都唔會多到咁樣，有幾袋垃圾咁樣養開咗噶嘛。咁然後咧，佢就睇翻嗰個 CCTV，即係有一個嘅即係監控電視啦，睇翻，咁就將成個過程咧。就擺翻上網，係啦，就 冇噶咯，一鋪清袋噶咯喎，呢啲 冇噶啦，冇噶啦，形象冇曬噶啦，同埋即刻就 冇曬信用喎、啊，呢、這個人 一百八十度轉變咯，啲網民即係知道個事實之後，咁所以網紅就唔係咁樣做嘅。好啦，呢、這個第一個啦，嗱第二款咧就話而家咧喺內地咧都興一個詞語咧叫做佛援啊。你有冇听过 佛咩话？ 佛援啊！ 佛援啊！ 系啊，佛咧就系礼佛啦，即系去诚心去念经啊，或者去 佛援 系啦，去即系参佛啊咁样啦。援咧就系名援嗰个援啦。咁咧就话原来咧又兴起咗一个风潮咧，就系嗰啲嘅网红咧会即系打扮到即系又系好多名牌，即系挂喺身度靓靓咁样样。咁但系咧。就專係去咧一啲佛門清淨地嗰度打卡。 點解要咁樣咧？ 係啦， 都話咗清淨地啦， 係啦， 即係應該係個人清心寡慾啲啊，可能著啲衣著都簡單啲啊。 佢哋都唔算花巧嘅，不過都係名牌。 即系懒系沉稳嘅， 系啦，懒系沉稳， 但系就全部有牌子嘅， 系啦，手玩名牌咧，去到一啲寺庙啊，又或者佛堂嗰度参拜， 随时过百万咁行入去， 系啊，咁仲要话咧，佢哋系有一啲特别嘅服饰嘅，譬如咧会着到一啲旗袍啊，或者汉服啊，即系有啲仙气嘅长裙啊，就纯粹咧去影一张靓嘅相，咁但系咧就俾网民话佢哋咧即系。好似都唔係真係誠心嘅，係啦，即係你哋都係去諗住即係吸引人啊，即係攞住呢一個懶係好似搞到自己好有仙氣嘅感覺，係啦，就好似小白你咁講啦，好似係咪涉足咗個地方、啊？ 係啦，同埋我哋成日都聽好多即係前輩講嘅話咩咧，其實著衫咧唔係睇嗰件衫係乜嘢，睇下你浪唔浪得起件衫。如果件衫好普通嘅，你浪得起嘅，你入到入去，你係有型就有型噶啦，係咪先？你使乜靠嗰啲有百零萬嘅衫去到襯住自己啫？ 嗱，其實呢個咧又係好似頭先咁講啦，都係一個塑造形象嘅工程啦。頭先嗰個就即係想。 话自己环保啦，咁点不知其实佢就系一个好冇公德心嘅人啦。而佢哋而家呢啲佛援咧，就话去到一啲寺庙嗰度打卡嗰啲相咧，就想展示自己啊，一路喺度抄佛经啊、坐禅啊、泡茶啊、食斋啊咁样样，即系讲到自己嘅生活咧，好似好朴素、好有仙气嘅，突显自己咧虽然有美貌同埋财富，但系咧心里面咧都系好洁净嘅，即系好想营造呢一个嘅感觉啊。咁不过大家咧就会觉得吓。即係 feel 到你嗰樣 表裏不一， 或者嗰、那個夾硬咯，即係嗰個造作啊，即係特登做出嚟俾你睇嘅、 嗯。 因為如果你真係誠心去到食齋，又唔需要即係搞到自己咁樣去。 即係如果你真係想捐錢嘅，你唔使下又話俾人聽啊。 係啦，咁啊啲人就會話你係沽名釣魚啊嘛。 冇錯啦。 咁而且咧，佢哋話咧有一個規矩嘅，即係做呢啲合格嘅佛援咧，就有四大嘅條件嘅。第一就係、是、纖瘦嘅身形啦。第二咧就係、是、要有一把長黑直嘅頭髮， 嗯、 即係要有嗰、那個佢哋覺得嗰種仙氣啊！即係如果你染咗嗰啲好日系啊、韓系啊嗰啲頭咧，咁就格格不入啊嘛！ 特登去做負離子都睇得出嘅、哦。 第三咧就係化一個淡雅啲嘅妝容，就係比平時可能教化妝嗰啲妝咧又唔同啲嘅。第四咧就係佢哋都會以素色嘅衫為主，咁但係咧佢哋都會戴上一啲珍珠啊、玉啊等等啊、金色啊嚟到咧係顯示即係自己有啲財富啊。 一樣，其實。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有啲网民就狠批啦，就话啊呢一啲系另类嘅炫富，甚至咧涉足咗咁样。 所以我谂好多网民都明白呢样嘢咧，就系、是、诶、所谓清心寡欲喺个心入边咧，而唔系要你摆出嚟嘅。 系啊， 就算可能真系好多富豪佢哋自己嘅宗教信仰，中、意去一啲庙宇教堂啊，去自己宗教嘅地方嗰度咧，就做一啲可能心灵嘅一啲叫做工作啊咁样、 嗯。 其实佢哋做完佢都唔摆嘅。 系啊系啊， 点解要摆啫？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话将网红即系呢一个职业啦，去到做咧，其实一啲都唔容易嘅、嗯。即系头先所讲啦，即系有好多人用唔同嘅方法想去吸粉丝又好啊、嗯，或者想帮自己建立一啲形象又好啊。咁如果你用错咗方式或者谂错咗隔离嘅话咧，其实系得到反效果噶嘛。 系啊，如果你话有好多唔同地方要做宣传嘅、 嗯， 又或者可能有啲纯粹系因为历史嘅叫做历史嘅一啲。叫廟宇啊咁樣啦，冇宗教背景嘅，佢哋都想做一啲旅遊嘅宣傳嗱，嗰啲位咧，我覺得佢哋邀請網紅，然後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點子影張相，我覺得咧我就拜喎，因為嗰個擺到明係一個宣傳啊嘛，而個宣傳係因為可能係有關嘅機構咧去到邀請一啲網紅去做嘅， 同埋而家佢哋會寫到明嘅，即係譬如呢啲收錢做嘅，或者係廣告嚟嘅，即係佢哋會寫到明，即係話俾你聽啊，呢啲咧係因為客户嘅需要，所以咁樣做啦，咁啊會即係令到睇嘅人會舒服啲，即係覺得你唔。唔係樣樣嘢都係、根本唔係出自真心，唔係你自己覺得好嘅、 啊。 因為你諗翻轉頭，點解嗰陣時會興起啲人咁中意睇你咧？就係、是、覺得可能你即 feel 到你嗰個人嘅特質，好似好友善又好啦，或者你講嘅嘢好可信又好啦，咁啲人先會追睇你噶嘛。咁但係慢慢有時有啲人紅咗或者出咗名嘅時候咧、就會講一啲唔係佢自己諗或者佢自己覺得嘅嘢噶嘛。係、啦，咁所以呢一樣嘢就開始慢慢有少少變咗質。 行歪咗咯， 系啊，咁所以呢一样嘢就我觉得网民系聪明嘅，亦都醒目嘅，咁所以冇得伪造嘅。 同埋网红好容易行错路咯。 之前咧，我都記得有個 group 咧，佢係又係一啲關注組啦，就俾人分享一啲早餐嘅相片咁樣嘅。咁、我唔知道擺即係人都可以擺上去分享噶啦。咁、只要你入咗個組就得啦，係組員就得、 我都係嗰啲咩牛跑關注組，成日、都有個 friend 原來佢又 upload 咗張相喎。 咁跟住咧有啲人咧可能係去賣廣告即係如果俾嗰、那個版主知道咧，就會踢你出組噶嘛，係咪先？你喺度 講到明 share 嚟噶嘛？ 係啦，咁有一個人 share 咧，其實佢都係 share。一份早餐咁样啦，咁但系佢拍摄嘅角度咧，就影到佢自己手上面又有好大粒珍珠戒指啊，跟住戴住一只好名贵嘅表啊，咁样啦，咁啊跟住又露咗一条长腿出嚟啊，咁样啦，咁啊都俾嗰啲组员咧，即系关注组嘅组员咧，即系第一下就觉得已经感觉唔舒服啦、虽然见唔到佢个样，咁、但系就会觉得啊好做作，到底你系个 focus 系摆喺份早餐嗰度啊，定系你自己有几咁富贵，即系捧住嗰份早餐嗰对手有几多？手饰同埋你嗰条白滑嘅美腿咧，咁样 相啊可以影得靓，但系唔可以冇咗人哋本身个主题咯。 系啊，所以真系网红唔易做啊。 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没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公路，和酷讯极战报 UFC 自封有仇，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每秒随地作乐。 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游闲日子，就算够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份眼够看过舞走，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趁衣悠闲日子，就算有钟情时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主事，让我一个人任意。 君今天不营业，时间嚟到早上嘅7:52，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 ，Kitty， 早晨，钟哥。我想话咧，最近咧，我自己咧就多咗上去嗰啲唔同嘅讨论区同埋关注组嗰度睇啦。嗱，头先你哋就讲食物嘅关注组啦，我最近咧就八卦。其实咧，我估呢个关注组咧 ，Kitty 可能都会睇得多，因为你工作有需要去 research 多啲关于呢方面嘅嘢嘅 嘢嗰啲啊。 诶，又唔系关于食嘢事， 系咪喺伴侣嗰啲啊？ 冇错啦，嗱，因为咧有啲伴侣嘅群组咧，其实都几得意嘅，即系会讨论下，譬如男女之间嘅男女朋友关系啦，或者夫妻关系咧，可能对于双方嘅一啲要求，或者系自己嘅一啲觉得哎呀惨痛嘅经历。想會睇下有冇人可以一齊分享一下，或者一齊呻下咁樣啦。 咁啊，真係弊家伙，即係阿 Barbie 話到咧，因為阿 Kitty 要做呢一個週末有情人 嘅 research， 所以就要做關於男女之間嘅事嘅 research。哇！咁我做十八廿依聽緊你，咁我咪專係做啲老嘢、老坑嘅嘢。 唔係，你嗰個 research 係對我哋成個廣播歷史嘅 research 係真係。 我都可以睇佢睇嗰啲。 都可以。 但我諗我知阿 Barbie 講邊一個關注組喎，因為最近都幾。红嘅喎，你系咪想讲话老婆将老公一啲比较咧啡嘅嘢摆上网嗰个关注组啊？ 嗱，嗰个群组咧我都有睇，不过我今日讲嗰个咧就唔系净系关于咧啡嘢嘅，反而系咧呢一个我觉得都几普遍嘅问题嚟嘅。因为呢个问题咧，点解会令到我咁关注咧？就是、因为我身边已经有好多男性嘅朋友咧同我讲过呢一个嘅问题，咁原来咧竟然同一个问题亦都成为咗佢哋嘅择偶条件之一，即、就、系、是、男士拣女。女朋友嘅时候，其中一个择偶条件 系 就系话咧，佢会睇下嗰个女仔咧住边度， 咁嗰个系咩关注咗啊？ 嗰一个总之系一啲话 叫做曖昧关系情侣表白关注咗咁上下嘅嘢啦。 咁 咪 紧张啫。 唔系，我想睇下我有冇 follow 到嘛？ 我谂紧，咦？ 我即刻喺嗰个资料库度抄翻出嚟，睇下我睇过啲咩。 我都觉得佢嗰下啲 地方， 放心，我冇暧昧。 唔近港铁站，唔近港铁站都系冇识啊呢啲人。 哦，佢又冇讲到话近唔近车站，反而其实咧，佢哋集中讨论嗰个嘅距离啊。嗱，我以前有个朋友系咁样嘅，佢自己本身咧就住喺鸭脷洲。咁我初初咧未识佢之前咧，其实我未去过鸭脷洲噶，即系我唔知道到底鸭脷洲系有几远，同埋有几难搭车咧咁样。咁话说咧，佢嗰阵时咧就喺九龙区翻工啦。咁佢嘅另一半咧，即系佢个女朋友啦，即系叫未婚妻啦，嗰阵时结婚之前噶啦，其实已经去到。咁咧就住喺屯门嘅。咁佢当其时咧就同我讲啦，我就话哇，点解你成日都唔够瞓嘅咁样？咁我就话你冇理由啊，见你琴日都好早收工啊，跟住你拍拖啫，拍完拖你好似话睇场戏都去到九点几就翻屋企噶咯，点解会搞到咁夜咧？咁后屘我就发现咧，原来佢系因为要送咗个女方翻屋企，然之后再喺屯门搭翻车翻鸭脷洲。咁佢话咧个车程嘅来回咧系接近三个钟头， 差唔多啦。 系咪真系差唔多？ 差唔多。 我见钟哥，唔系钟哥，你都 OK， 因为你驾驶人士咧，你应该会对于嗰啲车程咧会更加熟悉啊嘛。 咁我唔系一出世揸车噶嘛，我都经历过追女仔，但系冇揸车。而女朋友住得好远嘅年代， 咁系咪会中途即系可能拍到几个月之后咧就唔送到翻屋企？ 我好坚持嘅， 系咩？咦，咁你几好喎？ 唔系坚持从来唔送啊，可能系 即系唔好话，唔好费失咗个头。 哇，唔送系死罪嚟嘅，大佬， 真 系 有咁严重咩？ 你对自己一喺嗰种风度嘅展示嚟噶 嘛？咁都系，我都觉得送女仔翻屋企嘅男士系有一种风度嘅。 系啊， 但系如果送下，突然之间有一日唔送咧， 呢个就真系即系，所以你谂清楚，大家男士 手势嘅问题啦。 你一系咧，你就第一日开始唔好送。 嗯， 你就唔好送口字嘢，净话芭比讲，你唔好送口，有一日唔送，嗰日就好大件事 啊。唔系，咁如果系特殊嘅原因咧，嗱，如果我自己觉得啦吓，如果系送下，突然之间有原因，所以送唔到咧，就合理嘅，即系唔系话一定要点都要送佢翻屋企，可能有急事 啊。问心嗰句啊，你会唔会原会唔会唔好话原谅啊？你会唔会体谅啊？你一定唔会啊。做咩今日唔送啊？做咩今日唔送？ 即系嗰个原因有几咁合理系嘛？即系喺佢眼中系冇合理嘅，唔合理嘅。 又未，我就係唔合理嘅。 唔係，不過可能咧，女士都會有一種感覺，就係希望被捧在手掌心上啦。即係話突然之間有一啲咁好嘅待遇嘅時候，其實可能都好威噶嘛。喂，我以前覺得有一樣嘢真係喎，嗰啲女仔咧係幾向往咧有個男朋友喺門口等放工啊，或者有啲節日嘅時候咧會收到禮物啦，即係隔離嗰個好似望住我嗰啲咁樣啦。咁所以咧，亦都可能造就到啲男士觀察到啲女士嘅咁樣嘅反應咧，就覺得有啲嘢係要必要做噶啦。 嗱，我正話講不知。所謂咧，唔係話歧視，我只係追求公平啫。 點樣公平？ 調翻轉頭，你哋會唔會送男朋友翻屋企啊？又或者調翻轉頭，你哋會唔會等佢放嗱？等佢放工都可能 都會， 都會 可能等佢放工有機會嘅。但係會唔會話調翻轉頭啊？夜啦，不如我送你翻屋企啊？你哋會唔會做呢件事啊？ 咁女士夜晚又真係危險啲啊，喺條街度。 如果好早咧，即係譬如話六七點嘅時候。但不如都系各自翻屋企啊！ 或者我唔需要佢送我翻屋企咯。如果唔夜嘅话，系啊，所以我觉得头先嗰个题目咧，亦都可以叫做一个测试嚟嘅。即系如果嗰个女伴其实佢都爱你，或者佢系爱惜你嘅话咧，佢都会觉得哇，你次次咁样送我翻去，你都攰噶。即系你翻到屋企都十一二点噶咯。如果咧呢个女伴肯自动即系主动啊吓，话诶你今晚都攰啦，即系你我自己翻屋企啦，又唔系咁夜，哇咁样就加分。即系嗰个男士都可以。从呢一方面观察下， 但我想讲一个加分位就系佢本身觉得啊，日日都要送嗱，嗰个道理就等于你可能咧有一个上司咧，每日都叫你做一样你好厌恶嘅工作啦，但系你唔出得声，跟住突然之间有一日你个上司同你讲， 打工仔唔系啫， 你唔可以将呢样嘢比喻成打工咁惨噶， 我打工仔都系咁噶啦， 嗰个道理咪一样，即系其实好似一种解脱咁，突然之间你今日突然之间唔使啊，跟住你可能就会怀疑啦。你係咪試探我㗎？你係咪講真㗎？係咪先？嗱，好正常，你都唔會信有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今日突然之間唔使，跟住可能就會諗啦。 你发生咩事啊？今日系咪有啲咩事啊？即系通常都会咁啦，会好怀疑、嗯、你冇嘢嘛？我咪激嬲咗你啊？我咪讲错嘢啊？ 咁、嗯、你嘅关系都几薄弱啊？我谂住比较关心你，但系你咁样谂我， 即系嗱，呢一个亦都系另一个可能性、啊。咁、嗯、所以咧，嗱、那、嗰个题目咧就几好笑嘅，就系话到底原来咧而家嗰个男方同个女方开展一段关系之前咧，嗯、个男方会先衡量咗个女仔住喺边先。嗱、嗯，就好似钟哥你个道理啦，因为想贯彻始终啊嘛。咁既然做得一个承诺之前，不如就谂清楚到底系咪各方面都适合啦。 所以而家追唔到女仔噶，嗱你要谂佢住边度，谂、嗯、下会唔会 AA 制，谂下会唔会 好、 哦、 多嘢考虑， 会唔会成日要 腹肌， 会唔会要经常要随传随到。 嗯， 而家男士要谂好多嘢先去决定追唔追呢个女仔。 系，但我觉得咧谂、嗯、得多系冇用噶。因为好多嘢咧，系拍咗拖之后咧，同、嗯、拍拖之前咧，系唔飞一 佢会搬噶嘛，傻猪， 本身再搬远啲啊嘛， 同埋系咯，即系本身你拣嘅时候，佢住喺你嗰区啊，系啦，喺你隔篱，点不知咧？ 越搬越 三个月之后咧，就搬咗去三个啦，系啦，所以呢啲冇得计嘅， 系啦， 系啦，你够爱啊，缘分到啊，即系天脚底你都送噶啦、 嗯，希望大家都系抱住呢一个心态啦，吓、哦，即系嗰个爱情嘅关系咧，就绝对经得起考验，无论你住喺天涯海。各都会送你回家啦。 他又说选管会会详细检讨并按法例要求向行政长官提交选举报告书。中联办发声明表示选委会选举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彰显新选举制度的进步性优越性，是在香港特色民主发展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中联办认为作为新选举制度的首次成功实践，今次選舉立下愛國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的政治規矩，開啟香港社會走出泛政治化漩渦，構建理性建設選舉文化的歷程，不僅讓民主政治邁出堅實步伐，亦都讓良政善治真正成為可能。中聯辦表示，今次選舉是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之後迎來的首場重要選舉，特区政府严格依法组织选举，从选民登记、参选报名、竞选到选民投票计票，整个选举过程公平、公正、公开。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系报30,500点，升176点。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2，英镑10.683，瑞士法郎8.349，澳元5.655，加元6.098。新西兰元5.477，欧元9.126，每百日元对港元7.0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3.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21美元，卖出1753.98美元。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中秋节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五宗交通意外啊！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咁头先近住和富中心慢线嘅意外就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咧近住东港中心嘅快线咧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一带咧都系挤塞，咁龙尾排翻去太古城对出噶。咁西九龙公路去翻较早前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啦。咁而青沙公路去翻三号干线，龙尾排翻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重复多次啦，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海丽村。咁而家青沙公路去翻三号干线啦，仲系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

原来啊，淑梅姐咧翻工嘅时候咧系完全唔需要化妆，唔需要整理嘅。咁但系咧播咗三只歌之后咧，就越嚟越靓啦。哇，佢嗰啲手势真系唔错噶。呢一个咧就系我同阿车淑梅当年嘅阳光早餐啦。 十八日耳耳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今日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啊！不如今日咧就由啊，今个礼拜其实市场焦点啊，主要都系集中喺各大央行嘅议息会议嗰度，交俾你帮我哋详细讲讲佢啦，唔该晒。 好啦，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实在有太多央行议息啦。咁啊，首先嚟讲嘅话咧，我哋睇下星期二咧就有瑞典央行议息噶，咁啊到星期三嚟讲嘅话咧就有日本啦同埋巴西央行议息噶，咁啊到星期四咧就有联储局咧、瑞士啦、英伦银行咧同埋挪威央行议息噶。咁喺众多央行意識當中嚟講嘅話咧，最唔需要留意嘅咧，反而就係日本同埋瑞士嘅意識會嘅。點解咧？因為大家都知道日本自民黨咧就面對住今個月嘅29號嘅黨主席選舉啊。咁啊，相信咧日本央行咧現階段嚟講嘅話咧都唔會入改任何嘅貨幣政策噶啦。咁而瑞士央行咧喺早前咧亦都表示過噶，咁啊唔想咧個瑞郎匯價過強噶。咁即係言下之意嚟講嘅話咧，佢唔會咧係輕易咧係改變咧佢嗰個貨幣政策，唔會收緊佢。咁所以咧呢兩間央行咧係較為最唔需要關注嘅。 嗯，如果有聽開呢個環節咧，之前温生咧都有同我哋不斷跟進啦。聯儲局方面嘅議息會啊，究竟個結果預測會係點啦？而且究竟係收水定唔收水咧？咁啊，要交俾温生講講佢啦。嗯。 冇錯啦，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嘅議息會咧係一個重頭戲嚟嘅，大家真係要關注住嘅。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咧喺今個星期咧，聯儲局嘅議息會咧，佢未必會咧係咁快咧係宣布咧係即係削減貨幣，即係削減買債嘅時間表嘅。點解咧？因為咧而家我哋見到咧美國受到 Delta 病毒嘅影響都幾嚴重下嘅。咁啊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每日嘅平均嘅新增嘅確診人數咧有成15萬嘅。咁啊加埋咧就最近咧美國接連咧就受到兩個颶風吹襲啦，咁啊造成嚴重嘅經濟損失啦，咁好難想像咧，聯儲局喺咁嘅環境之下咧，係會作出咧係減買債嘅。咁啊嘅期量嚟講嘅話咧，我唔排除聯儲局咧只會話俾大家聽咧，就話佢咧喺個會上可能深入討論過呢個問題，咁但係我唔排除就可能係咁多噶啦。咁而今個星期嘅市場嘅焦點咧，反而咧我覺得咧就要落咗喺咧啲歐洲嘅央行身上嘅。 嗯，先講挪威央行啊，本週加息咧有機會成為市場有一個共識添，係咪啊？ 冇錯啊，啱啊，因為咧，挪威咧，其實咧，早喺六月份嘅議息會咧，就講到好清楚，就話喺未來12個月裏面咧，要加息4次嘅。咁而家咧，市場估咧，佢喺今個星期咧，就會可能會先加息1次先。咁啊，到12月份嚟講，我咧可能咧就會再加。咁啊，另一邊嚟講嘅話咧，亦都要留意咧，就瑞典嘅瑞典嘅央行，因為咧，佢上個星期咧，瑞典就公布咗8月份嘅年通脹率啦，就去到2.4% 嘅，咁啊高過瑞典央行所定落嚟嘅2% 嘅目標。咁啊，由於咧過去咧瑞典央行嘅副行長咧都曾經講過，就話如果見到通脹就必須要加息啦咁樣樣。咁所以咧而家咧市場咧就關注咧喺今個星期二咧嘅議息會啦，瑞典央行咧會唔會俾到市場咧大家一個加息嘅啟示嘅？嗱，記住今個星期咧瑞典咧就相信咧即係會講下加息嘅時間表，但係咧挪威央行喺星期四咧加息嘅機會咧就係相當之高嘅。咁 咁如果挪威真係加息嚟講嘅話咧，因為挪威都係一個發達國家啦，咁同埋你亦都係位處歐洲啦，咁可能會俾人嘅感覺咧就話，咦，咁啊挪威都加得息嘅，咁可能咧就會令到歐央行咧都可能咧就要有收緊貨幣政策嘅壓力喺度啦。咁所以咧就要睇住挪威央行係咪真係會咁做，同埋真係瑞典央行又會唔會係俾到暗示嘅收緊貨幣政策俾到大家啦？ 嗯，講完北歐嘅情況咧，轉個角度講埋英國方面嘅情況，又應該點睇咧？ 英國咧星期四頭先同大家講咗啦，就會議息啦。咁喺今個月初嚟講嘅話咧，英倫銀行行長嘅貝利咧就已經講到好清楚啦，就話咧而家咧所有嘅因素咧都指向咗咧，就話英國嘅經濟咧已經係達到咧係最低嘅加息嘅門檻啦。咁啊，正係因為呢一番説話啦，咁所以市場咧就關注咧英倫銀行咧喺今個星期嘅議息會咧會唔會咧係俾到大家一啲嘅起碼唔好話加息啊，加息我覺得就早咗啲嘅，可能咧會減買債嘅一啲嘅啟示。咁但係咧亦都要留意翻啊，英國咧其實近排嘅經濟咧就唔係話真係咁理想咧，就唔係話好似啲人講就佢個接種疫苗比人快啊，個經濟啟動比人早啊，個經濟就會行得較為快啲啊，就似乎近排出嚟嘅經濟數字就唔係咁樣樣，咁所以呢個亦都會限制住咧佢去提早加息嘅可能性嘅。 嗯，再關心一下新興市場方面啊，睇睇巴西方面嘅情況喎。 是啊，巴西都值得留意啊！嗱，星期三咧，巴西央行议息，而家市场股咧，佢不单止会加息啊，甚至乎咧系会大幅加息啊一厘添噶。咁啊，会将而家咧就个官方息率咧就由5.23% 好大机会咧就加到去6.25% 嘅水平。咁就我哋记得咧，对上一次巴西加息咧都只系八月份嘅啫。咁而家九月份又嚟一次啦。而喺八月份咧，当其时咧佢都系加息一厘噶。咁你可以感受到巴西其实加息个速度都真系几快噶。咁啊，点解会咁样样咧？亦都唔系话冇道理嘅，因为咧，我哋睇翻咧，当地嘅八月份嘅年通胀率咧系高企9.7%嘅，咁系咧自2016年以嚟系最高嘅。咁呢个亦都解释咧，点解巴西央行咧系要不断要作出加息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嘅。 嗯，今个礼拜仲要睇埋咧加拿大同埋德国方面嘅大选，其实当中都牵涉好多环球金融嘅一啲信息喺当中啊，交俾温生讲讲佢啊。 冇错啦，冇错啦。嗱，今日嚟啦。是今晚咧就加拿大咧就會率先咧係大選嘅。咁啊，據最新嘅民調顯示咧，杜魯多政府咧，即係杜魯多佢本人啦，佢所屬嘅自由黨咧，佢嘅支持率咧，即係得個30%。多少少嘅啫，咁就比起在野保守黨嘅支持率，大約係講緊31% 咧，仲要少丁丁嘅。咁其實兩個都好叮噹碼頭噶啦，咁所以其實邊個勝出咧，其實都只會咁樣講咧，邊個勝出都唔會係一個強勢政府噶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係會影響日後咧加拿大嘅施政咧。咁呢個係對加拿大長遠嘅經濟可以視之為不利嘅。咁另一方面嚟講嘅咧，去到嚟緊嘅星期日咧，即係我哋嘅26号啦，星期日啦，咁咧就德国咧亦都会大选噶，咁我哋睇下就总理默克尔就佢唔选啊嘛，咁啊睇下佢嘅党派能唔能够咧系继续咧系连任啦，咁呢个咧系重要嘅，因为德国始终都系咧。整個歐洲嘅龍頭啦，咁如果佢嘅政治係穩定嘅話咧，咁我相信對整個歐洲嚟講嘅話咧，都係視之為利好因素。咁我哋即管睇下呢兩個大選嘅結果係點樣樣啦。 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嗯，拜拜。 我係 Kitty， 係晨光第一線嘅 Kitty。 每日最开心嘅时候就系同一班拍档一齐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嘅吹神厨师话你知， 同埋办公室心理学， 仲有娱乐吹自由。 点解有咁多唔同话题嘅？ 因为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晨光第一线，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芭比小白、中哥 Kitty， 问下你哋啊，中唔中？中唔中意喺巴士嗰度瞓觉啊？吓、 嗯，中唔中意啊？ 系啊， 系有冇需要 嘅 啫？ 系有冇需要、嗯？普遍香港人都有需要嘅，系啊。咁啊，即系睇下小白啊，会唔会记得旧时翻学嘅时候都喺巴士嗰度有啲长程车？ 我而家都系噶。 系咪你 而家？我而家有陣時搭巴士長程，我住嗰個實長程啦，係咪先？咁、做人都係。 我都估到你會咁講啦。 俾个机会佢包包底啦。 唔系咯，咩包包底啊？显示自己嘅爱啊嘛。 梗系啦，呢啲时候咁，但系咧，即系搭亲嘅时候咧，嗰条咁嘅套路讲公路咧， 系 最好瞓。 系啊系啊， 即系摇下摇下，你原本咧个电话喺度诶写紧稿又好，睇紧剧又好， 即刻上合一合先， 真系即刻瞓着， 回一回神吓。 系啊，争好远啊，真系瞓一瞓。 系 ，Barbie 多唔多啊？喺巴士 我咧系唔够胆咁做噶。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妈咧系教我咧搭交通工具嘅时候，千祈要打醒十二分精神。虽然只系做乘客，但系都唔可以瞓着噶。 我妈都有讲过啊。 系啊，所以我真系唔够胆。 系嘅，做得好。阿妈教得好， 系 钟哥，你啊话少少敖巴士啦，可能 都有噶，都有， 不过就短程啲啦，可能几个站啦，未至于即系。 啊，唔系，调翻转头， 长程就搭巴士系咪？反而， 我都中意长程嘅。长程咧，就反而我会选择搭巴士， 系咪啊？ 费事揸咁耐车， 但咁长程都唔瞓啊？ 系。翻我瞓我都 真系啊，仲阿 Barbie 嗰个讲得啱嘅，即系有阵时唔好话长程短程，其实喺公共交通工具咧，诶，你就算作为乘客，最好真系唔好瞓觉嘅，真 系 安全意识。 我自己咧，诶，巴士我会瞓嘅，红 van 我唔会瞓，因为感觉上红 van 系真系快啲，同埋 转 个头 落车啦，你未黑着就落车啦嘛， 唔好有偏见，其实差唔多嘅，唔好有偏见。 Kitty 你边度都瞓到噶啦， 我边度瞓啊，就系我正想讲，我唔瞓反而。我以前試過暈車浪添啊，即係長途車咧，係咁熬下熬下咁樣。 唉，咁啊，今日講咩咧？就係講呢個咧，有一個誒，俾香港人解決失眠嘅，全香港首個巴士瞓覺團。搭開巴士嘅你啊，次次有陣時都會瞓到最冧嘅時候要落車啦，想盡情咁樣瞓幾個鐘頭得唔得啊？冇人嘈你得唔得？係得嘅。咁啊，全香港咧首個巴士瞓覺團咧就幫到你啦嚇。咁一班有心嘅巴士迷舉辦嘅，其實就係咁啊一个 day trip 嚟嘅，咁啊去边啊？咁啊去呢、這个全程76公里噶， 去边都唔重要，都瞓咗啦。 唔系因为 都唔知自己去咗边， 因为够长啊，因为够长啊，76公里都唔系讲笑。 唔系，你系咁喺屋企楼下兜圈兜足76公里都得噶嘛？你都瞓咗啫，小白。 咁但系咧就冇咁好嘅景致啦。咁啊，因为咧都围绕呢个屯门公路同埋咧北大屿山公路咧兜一个圈嘅。咁啊，即系呢个巴士入边都有啲特色嘅行程。包括咧，成个行程会同大家去荃湾西站嗰度咧食个 lunch 先嘅，跟住又会去嗰啲咩屯赤公路啊，嗰啲打卡位，咩机车飞机维修区啊嗰度打下卡咁样咯，跟住你又可以食完之后又翻翻去架车嗰度瞓觉咁样。但系有好多巴士迷咧，其实好享受自己喺架巴士嘅途程或者旅程上边嘅，即系佢哋会好中意影相啊、打卡啊，或者即系俾佢你谂下架车停咗喺旁边，佢可以静静咁样喺个飞机维修区嗰度打卡、啊。其实如果作为一啲巴士迷咧，真系一件赏心嘅乐事，而且飞机 迷都啱玩呢、个 系啊，飞机迷都可以，你又可以影下相。不过依家今时今日少啲飞机。 都有嘅， 要等耐少少咯，可能 等耐少少， 飛機都要 maintenance 嘅， 係啊，等耐少少咯，係啊。但係呢個巴士瞓覺團，我都覺得幾得意， 幾有趣。 即係你諗下，亦都係玩無可玩啦。即係過去嘅禮拜六日，即係呢個大澳嗰個花燈節啊，即係之前未喺節目嗰度都講過嘅，話一個好去處嘅。 係咪話唔開燈啊？ 係啊，話係啊，話呢個中秋節唔開燈，因為 太多人啊， 遊人太多啦，即係太多去玩嘅人啦。咁都明白嘅，即系你而家香港啲朋友仔成日困住喺香港，你能够做嘅嘢其实真系唔多啊！ 我今朝睇完咧，我都讲咗，我真系一个预言家，我话当日一定逼爆噶啦，即系真系，而家咪逼爆咯， 都唔使当日啦。即係過去嘅禮拜六日，即係你今日先係講緊盈月啫嘛。盈月之前已經 佢而家嗰個做法就話熄燈啊嘛。即係我覺得熄燈咧就好似即係有啲過分，即係過咗龍嘅。因為咧，如果啲人真係想去嘅時候，你而家係熄燈，咁即係你原本即係其實你成個 show 咧，等於冇搞。 其實佢當取消噶啦， 等於取消。 因為啲居民話幾個鐘都翻唔到屋企啊。 係呢個又係問題，但係你搞嘅時候係咪應該都有個？即係風險管理，就係會有呢啲情況。 不過老實講一句，佢又估唔到大家咁熱烈嘅。佢十幾年未入過大澳買樽蝦醬出嚟咁。 而家呢個係打卡年代嚟噶嘛？你整到咁多嘢入，一定入去打卡嘅。因為好簡單嘅， 會唔會係用第二啲措施，你少啲人入去咧？譬如話網上抽籤，你要有一個 permit 先至可以嚟啦。唔好意思，因為太多人，而唔係話熄曬燈咁樣。 咁鐘哥都講得啱嘅， 起碼俾自己啲居民去欣賞下都好啊。 我自己居民欣咩相？我自己喺嗰度住咗十幾年啦， 但係都冇咁樣掛啲燈噶嘛。 應該係好似十幾年都冇咁樣掛得咁靚， 今日掛得特別靚嘅，我都覺得 好靚嘅。 即係今年掛得特別靚，咁你如果話喂好想睇，但係你而家熄燈咁邊度有得睇啊？咁樣其實仲有一個折衷啲嘅辦法嘅，就係咧喺呢個舊嘅喜帖街啦，即係喜歡你嗰度咧，其實都有好多紅卜卜嘅圓形燈籠咧。 嗰度唔會熄燈啦，嗰度 唔會熄燈啦。第二啦，咁啊嗰度都扮住打住卡先啦，都估到大家呃 like 無極限噶啦，咁啊都係擺上網呃下 like 咁啊，去灣仔嗰度 轉轉。灣仔都平時都多人啊嘛， 係啊，預咗啦。嗰度啲居民啊，應該未投訴字嘅， 都翻到屋企嘅，同埋其實我想講有好多打卡地點嘅，即係我都知道大家即係呢節日咧都會想即係同另一半啊、屋企人出去影下相、睇下燈籠咁啊，可以即係人流分散啲咯，唔使全部人湧去一個地點嘅。有好多之前講過有啲市集啊，又或者好多公園啊，其實都好多花燈噶。 係啊，係咯，觀塘有一個大月亮啦，嗰個都好靚嘅。 係啊，我嗰日仲去咗維園添。總之大家好多選擇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九月二十日是一年的第263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02日。1519年九月二十号，葡萄牙探险家菲迪南德麦哲伦为西班牙政府效力探险，率领一支由五艘海船約270人組成的遠航船隊，從海港新盧卡爾德巴拉梅達駛向茫茫大洋，開始首次環球航行。1521年4月27號，麥哲倫因介入部族衝突在麥丹島喪生，餘下的水手在他死後繼續航行。1522年9月6號，終於返回西班牙，完成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安全返回的有一艘海船及18名船员，亦运回数量十分可观的香料。9月20号出生的朋友，无论任何情况都能发挥管理的天分，非常关心团队利益，能够令身边人得到启发，懂得精打细算及投资，有自信将错误修补，判断力强。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信心带领团队参与冒险旅程？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有巨大勇气作远洋航行，了解地球，但是有没有拿出力量了解自己？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选举委员会经过通宵点票，朝早八点完成公布所有界别分别间分组的选举结果。最新的情况交俾陈乐谦在湾仔会展中心报道。 是唔该晒陈宇谦噶，咁投票啦喺寻日嘅傍晚六点结束，历时近14个钟头之后啦，选举主任喺头先嘅八点钟左右完成公布所有需要投票嘅界别分组结果。已经公布结果嘅界别啦，有人牵头或者以名单参选嘅成绩咧明显比较好噶，包括在凌晨三点首先宣布结果嘅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简称 OP 的团队名单的15人全部都当选，教育界有13个席位需要竞争，最终教育专业联盟的团队13人全数胜出，金融服务界的16席以及科技创新界的14席都由协调名单全部包办，协调参选中医界的15人里面有14人当选，竞争最激烈的社福界派出10人参选的社福添动力，亦都有7人胜出。

傷感。咁你用傷感呢個字，呢個形容詞作一句句子啦，咁樣你哋會點樣作呢？咁如果你唔識嘅時候啊，點樣寫咧？諗唔到咧，永遠就係嗰句啊，萬能嘅。今天老師教我們傷感一詞作何解？ 好取巧啊！呢 定中啊嘛，即係你任何唔識嘅就懟呢一句出去㗎啦嘛。咁我都試過幾次啊。咁但係老師又唔係好發現喎。 老師係睇你到底會用幾多次， 同埋你平時乖啊嘛， 乖 係 OK 嘅， 人消失咗自己咁樣。 咪只要其他同學仔唔識呢個套路咧，你都可以繼續用嘅。 係啊，我同人 share 咁啊，嗰陣時而家講咗梗係冇乜所謂啦。咁另外有一個咧就係關於寫周記嘅，咁咧永遠拉屎嗰句就唔會寫南柯一夢嘅。咁但係我哋有另外一句寫咧，就將成個意境好靚， 係咩啊？ 今天我們拖著長長的影子歸家， 哦， 即係成個意境就寫曬出嚟噶嘛。咁啊臨尾嘅時候，你話你去冰頭花園又好，你去石澳又好，你落街咁都好啊。你拉屎寫呢句咧，成件事就靚咗。 係啊， 咁你就可以補翻即係之前寫得唔好嗰啲嘢。 好嘢喎！點解我哋唔識你嘅嗰陣時，你咁出色嘅修辭技巧同埋造句嘅技巧，已經幫你中文攞少唔少分數啦啊！ 都唔係好好啊，好似而家咁樣，你永遠都係拉屎嗰句。你未必認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應該聽下我講都係包冇撞板呢啲咁樣。咁你哋以前讀書嘅時候，咁你哋最怕上咩堂或者有啲咩功課辛苦嘅？ 其實我自己咧最憎係理科嘅，但係咧我而家唔夠膽講自己理科係最差，因為話說咧，我琴日咧就喺屋企執屋嘅時候咧，就揾翻以前小學同中學嘅一啲 art 嘅畫作啊。原來屋企人竟然有收藏喎，咁佢哋執開嘢嘅時候就發覺，俾翻你自己拎啦。如果你 keep 嘅话，如果唔系你就抌啦。我竟然抄翻自己个 art bag 出嚟咧，发觉我啲画咧真系获得到一个点咯，同埋啲分数都好低下喎。原来 哦，即系画美术堂，即系 美术堂，哇，真系好核突。 咁你会嫌弃你个女画嗰啲画？ 唔会，我觉得画得靓过好多。 你有冇将你个女嗰啲画贴喺屋企埲墙上边？ 冇，收埋佢咯。我觉得。 但有啲家长系好中意将自己小朋友画嗰啲画咧，连喺墙，我成日都唔明嘅。真系唔明嘅， 贴糖啊嘛， 系啊，贴糖啊嘛， 鼓励嚟噶嘛。 如果画得唔靓咧， 都鼓励。 画得唔靓， 更加要贴，更加要鼓励。 系啊，我试过一次考试得几十分，我妈都黏咗喺我个厅中间嘅。 女仔， 你警惕你啊嘛，系咪先？ 每次行过埲墙都惭愧。 佢成日都话：你睇下你知唔知丑？你睇下你知唔知丑？系咪先？ 喂，呢个教法得唔得嘅咧？作为家 长，你知唔知啊？ 我依家都 OK 啊， 还 好 啊， 我依家都还好啊， 系嘛？等你有羞愧之心 啊！细路仔好要面， 唔系同埋嗰个羞愧咧，你喺屋企入边羞愧嘛，即系你唔系大庭广众落你面啊嘛， 有朋友嚟屋企噶嘛，见到你贴咗喺度点算啊？ 有朋友咪做翻第二啲嘢咯， 即刻搣翻落， 即刻塞翻幅画上去。所以中哥，你见到啲画后面可能有其他嘢。 我都系低 住就第二啲嘢嚟俾人睇。唔系嘛， 其实我都系试过一次啫，咁耐以嚟。 佢都系乖学生嚟嘅，睇佢咁精灵就知啦。 系啊，考试都得依百分啊，正所谓啊。咁啊，不过你讲到话有冇啲学科唔系好想上啊？音乐堂我唔想上喎，其实 我音乐堂好玩， 好憎吹木桶笛。我细个觉得有啲人咧听到木桶笛把声。嗰啲聲音咧，我已經覺得好吵耳啊！同埋咧，你識吹嗰啲人咧都 OK 喎，你唔識吹嗰啲咧，真係好難聽喎！你一班三十幾個同學聽到兩三個吹得難聽嘅咧，其實你真係耳朵咧係會聽覺勞損嘅喎。咁佢哋唔俾心機吹，就搞到個課堂好難聽，好難聽我就集中唔到，集中唔到我梗係傾偈噶啦。跟住老師就話你好傾偈啦。佢最搞笑，我有一個音樂老師話我咧。点解你人人都含住啲木桶笛，你都可以倾到偈？我同佢讲啦，我话呢个咪就系我嘅技能咯。 唔系，佢意思系人哋都答你唔到噶。咁你讲完之后系咪自问自答咧？ 嗱，电台就系咁噶啦， 就系咁样锻炼出嚟。 你讲完之后，你讲完之后唔需要人答到你噶， 所以我咪成日话 O 就系咁样咯。你讲嘢自己同自己讲嘅，你都听人讲嘢， 就嗰时练翻嚟，嗰时 练习得嚟噶，系啊。 好啦，咁你情愿吹木桶笛，定还是打三角铃啊？ 哦，三角铃好 啲， 三角铃 OK 喎， 啲声音。 你木桶笛啲人吹得衰真系好衰。 我 上台表演都系三角铃 啊。 系啊，你有冇觉得？即系好被忽视， 冇喎，几开心。 通常三角铃系最重要嗰下， 系啊， 叮埋尾噶，或者开头噶， 系啊，清脆嘅一刻，叮 系啊， 我摆埋喺心目几廿年啦。我僆仔读紧唔知中一，即系唔系中一啊？小三定小四嘅时候咧，咁啊上音乐堂啦，咁跟住咧。每人揀有啲嘢打咁啊！你可能打嗰啲咩 非洲鼓咁啊， 冇非洲鼓嘅鋼片琴，即係嗰啲 percussion 嗰啲嘢啫，都係你可能係做呢樣做嗰樣，跟住俾個三角零我，我都有啲即係嚇， 即係睇你唔起咁樣， 睇我唔起，點解去到嗰度先？叮打下， 好优雅喎！我最中意玩 都系三角零，系注目点嚟噶，喺嗰啲敲击乐入边，总之头尾中间系好聚焦噶。 你知唔知我最唔中意咩？一个夹夹啊！我派到一个夹夹，你知唔知我讲咩？夹夹 嗰啲咁样夹夹， 唔系啊，佢系啊夹夹嗰个两个夹夹咧，即系两块木，跟住有条线圈埋一齐，好无聊，我觉得声好。 另外仲有一个咧，系流沙咁样，拎住个嗰嘢沙 水啊， 沙水系啦，两边喐下沙咁样。 唔系点解我嗰阵时话，所以有阵时啲老师讲嘅嘢咧，你真系要小心呢个。嗰个老师同我俾个三角零我嘅时候咧，佢话你都唔使做咁多嘢噶啦，你到時都我叮一下啦咁樣。跟住我聽咗呢句之後，咁啊即係我唔係好受重視喎。即係你等啊，你平時唔好搞咁多嘢啦。即係如果你打嗰啲鋼片琴咧，你好專注打曬成個 rhythm 出嚟咁樣。咁你去到最後嘅時候，總之你數到呢度，叮啦，叮咁樣咯，就係咁樣覺得自己好似。被忽視， 其實最關鍵就係那個， 係啊！ 你見一個蘇皮啲總理，梗係最重要嘅時候先出嚟，講一句嘢搞掂。 所以作為家長又好，老師又好，千祈唔好咧將嗰啲嘢咁正向講出嚟嘅，扭一扭佢啊嘛， 靠曬你啦， 靠曬你啦，叮嗰下就話俾大家聽收工啊嘛， 呢啲咪 係 咯，啲殘酷一叮都係靠個叮啫嘛，唔通你記得啲表演者咩？記得你同黑勤攞個叮啫嘛， 咦又係喎， 所以你其實係發揮咗叮嘅最大嘅極限 嘅，嗰時就開始同個叮結緣啦， 唔知炒叮嘅全尾又一叮，全英又一叮，係咪先？搞掂啦，你而家食咩面啊？咩面啊？几伟大啊！真系啊！ 销毁你肉身，而我信苦恋要有一种野兽的怒愤，能理智分析都非真心，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难道我说你更开心？众神在那边拥吻，如他要百载修行才得一秒动心，谁永远不倒，永远不改，永远不合衬，而永远很短，天天更新，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我说你更开心，不够浪漫。 早晨时间8:52，听过有 DJ 人类不宜飞行。 早餐唔知大家中意食乜嘢呢？晨光嘅早餐团队经常都会有一句说话：食足正气啊！足嘅福建话点讲呢？想唔想知咧？打段号，转头话你知。 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气。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粥我哋叫做梅，即油炸鬼，不论系边一款，唔知道你会唔会好似我咁样，中意放埋油炸鬼落去碗粥嗰度饮啊饮，跟住先至食咧。我细细个落街买粥，屋企人都会同我讲，一定要买埋新鲜嘅油炸鬼。油炸鬼就系叫做油炸龟，油炸龟。有几款嘅粥咧，其实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噶，例如系蟹粥，我都好中意食噶。蟹虽然咧喺东南亚嚟讲，大家都会讲翻马拉文嘅夹别丁，不过如果讲翻福建话，就会读成尖。蟹粥顾名思义就变咗系尖梅啦。今日朝头早，希望你都有个正气嘅早餐啊！ 系问下 Kitty 同埋 Barbie 啊，之前嗰轮嗰啲消费券用晒未啊？ 用晒啦， 用晒嚟紧又会有噶啦，十月一号，唔知道你会唔会买下啲品牌嘢啦？咁啊，成日话用名牌呢个字咧，因为有啲名牌都会运落嘅，你要长久以来做到一个名牌都唔简单。 系啊， 我哋咧都有见过，譬如我哋僆仔嘅时候啦，即系成长之中有啲名牌咧，其实运落咗噶啦嘛。 系啊系啊， 即系我哋嗰阵时有好多嗰啲乜乜 course 啊， 系啊， 咩活啊。嗰啲咧， 潮牌咯，或者 成個土星嗰個 logo 咁樣咧，嗰陣時好勁噶嘛，即係哇，女士們最中意啦，男仔都有男仔牌子，喂，但係依家唔好話揾落咗啦，即係冇以前咁勁抽啦， 冇咁多人中意買咯，或者咧， 但係真真正正嘅名牌咧，可以歷久常新，歷久不衰，唔止啊個產品本身咧有升值嘅潛力，連佢嗰啲紙袋同埋盒咧都值錢噶喎，嗱講緊啦，譬如啦，幾支火柴嗰個手錶啦，佢連個盒。盒咧依家都俾人炒起咗，你明唔明啊？即系绿色嗰个入边嘅标个盒咧， 有时我会惊呢啲点解俾人炒起咧？就系俾人哋即系攞咗个正货嘅盒，跟住里面就即系偷龙转凤，即系卖啲假嘢俾你。 绝对系咁啦，系啊，绝对系因为咁嘅原因啦，已经讲咗出嚟啦。不过即系讲开 resale value 呢一样嘢就可以讲下，因为咧即系都连其中一本杂志啦，好显赫嘅，即系关于财经嘅一本杂志，佢都话即系点解除咗只手表升值咧，连手表个盒同个纸袋都升值啦。讲开纸袋升值咧，咪有个橙色嗰个手袋牌子咧，H 字头嗰个 啦， 个纸袋你估下个炒价几多钱？ 我估500蚊。 大个定细个先 ？Kitty 咧？ 人估人估你就大个同细个咧，否定 佢好理性嘅，突然 之间一估就完全系 中咗系嘛？ 已经点大个细个？ 因为我见你咧，即刻就已经问我咧，我估可能未必中， 哦， 我估要贵啲，二千蚊 系啊，一千蚊一个， 一千蚊一个。 喂，其实咧，我又想问下女士们啊，嗱，如果依家我知道两位都唔系嗰啲即系贪慕名牌嘅朋友仔啦，不过 系， 如果突然间。即係有個紙袋，知道係一千蚊，你會唔會鏡石啲用咧？我覺得你哋唔會賣翻出去嘅，咁你哋都揾到錢啦，係咪先？ 唔係㗎，我會賣翻出去咯。 你會賣翻出去？ 一千蚊喎，我留住個紙袋喺身邊。 其實我想話，我都會賣翻出 去。勁啲喎，平時我嚟載月餅送俾人， 但我個手袋都冇一千蚊， 咪就係咯，我夾套現啦。 逆住個角度咁樣睇，你手袋冇一千蚊唔緊要啊，你個紙袋有一千蚊啊嘛。 咁我就會趁住仲新淨嘅时候，嗱嗱声变翻做一张真嘅一千蚊， 九百蚊都卖出去啊！ 系啊，冇错， 八年摸低摸低两口系嘛，摸低两口价，七百蚊啊，越叫越低，咁啊好啊，咁等呢个炒幅已经变成 降低啲，降低啲， 咁啊你有你降低啦，人有人接货啦，咁啊佢咧原来呢一个橙色手袋牌子咧个盒咧都值钱噶， 哦， 即系佢有个盒入 住个袋 啊，系啊。 我睇下你哋尖唔尖啊？ 唔咁又唔一定去到咁咁名牌先至会有个盒入住嘅，即 系 其他有啲品牌都会咁。 不过盒嚟计，佢嗰个就算最劲抽噶啦，因为斋卖个盒咧都卖紧千二蚊噶。 系啊， 有啲朋友可能咧贪个盒咧都几靓， 几硬正， 几硬正。咁啊入下自己啲 accessory 啊，即系啲首饰啊，或者摆下啲临枕嘢。你知女仔好多临枕嘢啊，即系有阵时喺张梳妆台嗰度有个橙色盒，你自己都开心啲啦，系咪先？ 唔系有时咧，我见到网上面嗰啲贴文咧，系话男朋友买咗一啲咁样嘅盒翻嚟咧， 系啦， 里面送个礼物其实唔系嗰样嘢， 系啊系啊， 即系特登要嚟整蛊下个女朋友。 系啊，我都见过有几个呢啲咁嘅案例啊。 有咩好整蛊？ 嗰啲分手关注佢。 嗱，根本个男朋友嘅思想就同我 O 系一样，今朝就成朝去测试我哋两个啲反应。 系啊， 个男朋友送礼物咪就系咁嘅反应咯，睇下个女朋友打开睇下会唔会变脸先。 唔系，但系其实好可能。真的会有一个真的在后面的、 啊、 所以你千万不要那么快暴露了你的愤怒是啊 trick 上 trick 上 trick 男人懒有情趣那些 是咯 好麻烦 搞些什么 懒搞笑那些、啊、最憎的 跟着被一个女朋友知道你用成千元买个盒回来他又嬲了你了系啊，不如 啊，不受关注组啦，到时啊，真系麻烦啊吓，所以啲男士都要留意一下啦。 而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观景台。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喺观景台。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在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东港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在太古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就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现在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就在东港中心，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这个时间的龙尾都挺长的，排到去观塘绕道近着九龙货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着蝴蝶谷道一段就车多，龙尾在苏屋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新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 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啦，去翻港岛方向近住入口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富荣花园啦，连翔道嗰边嘅车龙咧就近住南昌港铁站。重复多次，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啦，较早前近住入口嘅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西隧啦，由九龙去香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富荣花园。咁连翔道嘅车龙咧就近南昌港铁站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我想答错了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现在有些失落，但一时失手不代表什么的。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们去打你最喜欢的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吧。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这首歌送给我的香港，不理事情有多困难，环境有多乱，你都还在我家。 将香港地当屋企嘅又点止香港人呢？仲有佢哋啊！由蜜蜂、珊瑚到马骝仔，香港仲住咗好多不同物种。为咗生存，佢哋又点样适应呢个环境？ 电视短片《大自然逐样讲》，逢星期六上昼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成日都听啲前辈讲话，香港电台第二台影响力惊人。Radio 2嘅听众群真系好阔噶。学生放学之后固然会赶翻屋企听啦，喺制衣厂翻工嘅蓝领会一边车衫一边听，喺 office 翻工嘅专业人士咧一样会静静鸡咁听。所以咧，除咗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上榜歌之外，就连一啲嚟自香港以外地区嘅歌，一样会因为二台热播而人气爆灯。讲几个经典例子俾大家听啊！前二台 DJ 倪炳郎经常喺音乐节目《中文歌集》入面推介歌曲。1979年，当年廿岁都未够嘅歌手沈雁，因为一首《踏浪》而红歌又红人。 海上的浪花开呀，我才到海边啦。 结果呢一首歌俾倪炳郎赏识。在节目入面 plug 到这首歌，连香港人都听到识唱。1980年，二台在九龙公园举行青春交响曲之夜，因为当晚请了沈雁做表演嘉宾，同场还有阿 B、 钟镇涛和欧瑞强。张文新忆述说，当时起码有大约200万人包围九龙公园，想起这个场面都觉得热闹啊。 声音演绎彭晴，赞文游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今个礼拜要睇实啦，恒大事件咧，究竟啊会唔会令到市场越嚟越担心咧？内地嘅金融系统受创啦，渐渐咧有意见攞出嚟咧，好似啊表征住2008年啦金融海啸嘅雷曼事件对比，但系咧追溯翻历史咧，专家就认为咧，从市况、制度、资本充足率咧呢啲因素都唔能够相提并论嘅，反而咧美国国会咧围绕债务上限嘅角力咧又再上演啦，令人哋 忧虑咧，系咪近十年嚟咧最危险嘅？甚至比咧当年啊美国被褫夺最高主权信号评级嘅一个情况有啲相近添。睇嚟咧，今个礼拜啊都系咧地雷处处噶啦，所以投资者咧点样可以保到平安咧，就要做多啲功课啦吓。要留意翻啊！今日只系星期一咋，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今日港股升定跌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威。 今朝早嘅话题咧，真系要请教下你啦，因为你真系啱啱先至经历完嘅过来人嚟嘅。 你系讲紧升小一嘅面试？ 冇错啊，我近来咧发现身边有好多一啲家长嘅朋友咧，嗰个压力指数咧简直系爆晒灯啊！ 我身边都有呢啲朋友啊，而且刚啱我旧年嗰年先经历完，我完全明白发生紧咩事嘅。 系啊，所以今朝早咧都想请教阿 Jamie 啦，有冇一啲咧处理压力，又或者系咧面对呢一啲咧即系突如其来可能收到封信，好快又要去面试啦，或者又要去拍片段啊等等咧？各样嘢所构成嘅压力咧，可以调适下，同埋应该点样去面对，同佢哋和平相处呢？ 先戴咗一个头盔先啊！旧年嘅我咧都有少少觉得顶唔顺呢份压力，亦都有啲系觉得透不过气嘅有一段时间。 咁我觉得其实如果系当事人嘅话，有压力或者紧张都系正常嘅。 其实是的，作为一个心理学家，自己都理论上是知道很多关于压力处理的一些技巧，自己都觉得有些透不过气，更何况一个即是平常人家既要顾住工作又要顾住家庭的家长呢？所以其实又这样说，先问一下自己报小学最主要都是想帮他们安排一个好一点的路的。我想他们可能对可能教育啊或者都有一些期望啊这样啦、啊。所以变了呢他都很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呢可以入到一些他们心仪的学校的。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来的。但是我估第一件事都要问回自己，就是不论是收到信很快要面试定一话要去拍片，我们要先去怎样告诉小朋友听这件事啦。你怎样告诉你女女听啊？ 我其实呢跟他讲话当入去玩就得的了。 其实这个都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我想都要看回那个小朋友自己的性格啊、或者小朋友自己本身的倾向特质倾向是怎样的。譬如说有些小朋友呢比较慢热啊，比较谨慎一些的小朋友呢，你叫去一个新的环境或者陌生的环境，对他来说那个压力本身已经不小了、就算可能事前做了很多准备功夫，对他来说呢他们的表现都会大打折扣的、有些的小朋友相对呢可能可以容易跟人相处或者快些可以入到状态的话呢，可能他又会相对优胜一些的、但就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每间学校找的小朋友的特质都是很不同的。所以如果你在报学校的阶段可以预先了解了学校的那个文化，学校对教育那个看法啊，或者过往他们取录小朋友的那个方式呢，其实或者对你来讲这个压力又会小一点的。 都是的，其实呢除了看他到底那个面试或者取录的方式呢，更加是看清楚到底那个学校和自己小朋友本身的性格啊或者特质呢合不合咯。 有些时候或者就算我经历过，就是有些我很心仪的小学，可能我们都没办法入到去，或者在即是没有第二轮的面试，那在那些位置我们都会很失望的。咁有啲时候都会好容易跌咗落个陷阱嗰度，就会问自己啊，其实我个小朋友系咪咁渣啊，或者即系唔系咁得人喜欢啊，或者佢嘅能力系咪真系咁差咧？咁我成日都提醒自己，甚或乎我呢家都提醒紧我身边准备紧小一入学嘅朋友，就系好多时候学校系会睇得到自己想要咩嘅小朋友，有啲特质。佢哋一眼就会睇得出，哦，会系好适合佢哋嘅教学方法，或者佢哋个校风系好适合佢哋嘅。咁所以如果真系收到一个被拒绝嘅通知，或者冇第二轮面试嘅通知，其实呢个并唔等于小朋友系个能力唔够，只不过系可能学校觉得未必系最适合个学生。亦都唔需要去透过佢入到边间小学入唔到边间小学去界定自己小朋友嘅能力系咪好嘅。 自己嘅小朋友喺自己眼中永远都系最好噶嘛。 嗯，同埋讲真啦，每一间小学，就算你话佢个排名啊，或者佢个名气系点，都总有人叻，总有人唔叻噶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揾一个适合栽培佢、发展佢特点嘅地方咧，系更加重要咯。 呢、這个系非常之认同嘅。咁即系譬如话，我刚刚小朋友，我小朋友都入咗小一啦。 嗯， 喺个过程里边，我留意到就系、是、佢。去了一间佢好早就收咗佢个学校、 嗯， 而似乎佢喺个学校嘅发展又的而且确几合适佢嘅，喺个适应嘅过程里边啦，佢即系对于学校个环境啊，同学仔嘅组合啊，其实似乎对佢嚟讲系一个几令到佢舒服嘅嘢嚟嘅。最少翻咗学未到一个月啦，但系佢都系开心，同埋佢每一朝都期待翻学嘅。 嗯，咁呢个就好好啦。但系咧，其实咧近来咧听到 Jamie 讲啦，都知道话应届嘅话咧。面对压力的家长呢就应该会很 stressed 啊，或者觉得很辛苦啦。我自己都身边见到有些家长呢，就是对于可能个小朋友入到去面试的时候呢，不懂答一些题目呢，会扯火同埋会闹佢的。其实你觉得这一种的方式呢又是不是合适呢？ 嗯，你咁讲，我又谂起我好似第一次同我仔去面试，佢出翻嚟话俾我听佢唔识，同埋佢冇试嘅时候，我都好似有啲类似嘅反应，搞到我呢一刻都有啲尴尬添。 咁证明真系人之常情咯。 事后我先生系同我讲，佢话你想佢去嗰间学校面试个目的。是因为你真的想他入那间学校，如果学校那个要求是他能力上真的未达到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都真的要去接受原来他真的有些东西他未去到呢？当然做妈妈当然想他全力以赴，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去力争上游，这个是做父母一定是想，即是做家长一定想自己子女尽全力去做的。后来我时候的反省就是，我都会问回小朋友，我说咦，你做咩事冇去试嘅？咁我小朋友个答案系，其实我唔知要试噶，我唔知咧见一次我冇机会再见噶啦。即系都事前都可能要同佢商量一下，或者做啲准备功夫俾佢睇下呢间学校。但系譬如喺网页嗰啲，俾佢睇下呢间学校系咪你想读嘅地方啊？学校个环境啊，学校嘅可以有嘅活动啊，系咪一啲你想去嘅嘢？咁你就话俾佢听啊，嚟紧咧我就会去呢度面试啦。可以睇定網頁出面嗰啲環境啊！如果你提早20分鐘去到行下個環境，等佢見到個環境係乜嘢，咁你都話俾小朋友聽。如果你真係好心儀呢間學校，好想去試嘅話咧，喺呢個面試裏面你要盡力試，話俾佢聽個面試嘅重要性，呢、這個係重要嘅。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我、哦、其實老師有時唔係在意小朋友識定唔識嘅，你唔識可能係正常嘅，可能佢真係會出啲難過佢哋呢個歲數應該識。但是他是会看小朋友是不是愿意去尝试，看看他们的解难能力如何。所以你都告诉小朋友，你会预计你会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试题你真的会不识的。重点并不在于你识定不识，而是你有没有告诉老师你努力尝试。但是要教小朋友所有东西都要尽力去试，这件事就不会是临面试才去教得识他的了。可能要在早期，即可能他很早期就已经去鼓励他，凡身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试下去做啦。试下去解决呢个困难，试下去解难嘅话咧，咁喺个过程里边，佢自然就惯咗难嘅问题啊，难嘅挑战啊，我系可以去试。试咗冇问题嘅，我哋在意嘅唔系个结果，而系你有冇尝试。 所以其实咧呢一个栽培咧，真系唔系一朝一夕嘅，反而系咧细细个开始咧，可能植根咗有好多个观念啊，或者系教法啦，甚至乎日常嘅相处啦，都令到佢哋喺好多唔同嘅陌生嘅环境啊，或者系一啲新嘅任务里面咧，识得去发挥呢一啲特质出嚟咯。 所以你周不时会听到啲小学校长话，诶、哎，其实我哋个面试咧系冇得准备。我个人我认真地觉得系嘅，因为我相信好多时候佢哋睇嘅嘢系多过我哋作为家长，即系佢哋做开教育，佢哋会有一套嘅教学理念，佢哋会知道佢哋想揾边类型嘅学生。即系与其喺考面试之前一两个星期去谷佢某啲，咁可能有啲嘢你可以做到嘅、 嗯， 但系有啲嘢可能就会系心态上啊，学习态度上啊，或者创意啊呢啲嘢咧要一点一滴累积嘅。 係啊，啱啊。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大家都放鬆啲啦。真係要相信咧，其實如果嗰個學校係真係適合個小朋友，而個學校咧係睇得到個小朋友適合個學校嘅話咧，我諗呢一個就係一個最好嘅配對咯。咁就唔需要話刻意去強求啊，追求自己父母好想個小朋友讀嗰間學校咯，反而係希望佢可以揀到自己適合嘅嘢就最好啦。 其實係㗎，小朋友自己都有時會有個感覺嘅、到最後如果真係好彩有好幾間小學可以俾你去選擇嘅時候，咁都不妨考慮一下小朋友自己嗰個取態，都可能係一個幾好嘅指標嚟嘅。 啱啊，最緊要都係讀得開心又學到嘢啦。 係啊，呢個只係人生學習嘅第一個階段。咁如果小朋友可以喺呢度愛上學習，明白學習嘅重要性，就會喺佢人生度係一個好好嘅基礎嚟嘅。 啱啊，好啦，今朝早同 Jamie 講住咁多先，唔該曬 Jamie。 唔好客氣啦，你都加油啦。 好啦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天气热，出多咗汗，我哋喺夏天都可能会冲多几次凉。有啲动物几鍾意冲泥浆浴㗎喎，例如猪、犀牛同埋大笨象咁啊。不过佢哋攣落啲泥嗰度唔係因为佢哋鍾意污糟啊，而係泥浆浴一嚟可以帮佢哋降温，二嚟亦都係防晒。而嗰啲泥乾咗之后亦都可以帮佢哋防止蚊叮虫咬。唔好睇佢哋个皮好似好厚咁，佢哋都系会有晒伤同埋俾蚊叮虫咬等等嘅困扰噶。中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陈太喺度，陈太早晨。 早晨你好， 系咁啊！晨光第一线啦，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点唱啊？你 我咧就想点一只邓丽君嘅《但愿人长久》俾我先生听，因为佢系好中意听邓丽君唱噶。 哦，邓丽君 fans 嚟嘅， 系啊，因为我哋咧就结婚都今年咧系45周年噶啦。 哇，好嘢啊！恭喜晒你哋先啊，真系白头到老啊！ 系啊，咁我咧就所以呢支歌好有意思啦。因为就中秋节啦，系咪？咁所以我就好鍾意呢隻歌點俾我先生聽。我有一個要求就係你要播曬㗎喎。 哦，播曬得㗎喇，播緊㗎喇，放心下。 唔好即係中途 cut 咗。 唔會得，播緊放心。 因為呢個意思好好㗎呢支歌。 明白。 咁我就點俾我先生啦，同埋點俾我仔同埋心抱啦，同埋我啲兩位妹妹啦，咁即係各位個都係但願人長久囉。 有冇成日喺屋企同老公一齊喺度唱下歌啊，唱鄧麗君啲歌啊？ 聽就有。 咪咪咁樣同佢一齊唱。 聽就好多時聽，因為呢你哋呢嗱而家白元豪先生你哋呢一個呢晨光第一線呢已經係第幾個第幾代㗎啦。因為你哋第一代咁仔呢我就已經聽啦。你知啦，嗱我結婚45周年，咁你可以知道我大概幾多歲㗎啦，係咪？咁呢你哋第一代我哋已經聽緊嗰時呢就哇嗰時俾你咪忙住起身返工。 是啊， 就一起听的了已经，你说 是啊，我们自己几个主持呢都是听晨光大的，知不知道？ 是啊，那现在变了我们呢就你们第我都不知道多少代了，那我也继续听支持你们， 当然要继续支持着我们啦。 你们就我就很喜欢听呢，就是有一样东西，我就是你们不牵涉之政治的呢我就第一个选择的了，你们这个节目。 是，多谢你先。 OK， 咁就希望你繼續係用呢個日常嘅小品啊、生活啊，同埋你嘅，你同阿芭比好中意講親子啦，咁我又好中意聽嘅喎。 哎呀，多謝你啊！ 雖然我而家我個仔好大分啊，咁但我都好中意你哋而家呢一。即系你哋呢一辈啊， 系 亲子关系啊，搞得好好啊！ 我哋自己都不断喺度学紧啊，同听众一齐学啊，呢样嘢最好啊，一齐成长嘛。 因为我哋做嗰阵时做紧嘢咧，就冇咁好啊，亲子关系咧，所以有可能真系冇咁好嘅，而家都。 而家唔紧要噶啦，慢慢会继续好落去噶啦。 希望啦，希望你哋咧就个个身体健康， 中秋节快乐， 多谢你。 个个都系但愿人长久。 系啦，嗱， 即系眼前人。 不如咁啊，讲多几句。你老公同你相处都即系结婚四十五周年啦，你最欣赏老公啲乜嘢啊？ 佢脾气好啦， 吓、 可以忍到我啦。 你脾气好差咩？ 我唔系差，有人话长气啦，自己唔知啦。 长气系因为爱啊。有爱才会长气，没爱的话那些叫嘥气啊。 啱喎，白元浩你讲得好啱。 当然啦。 长气的原因就是暗沉暗沉。其实你冻啊，你穿回件衫啦， 穿 啱先出门口啦。 是啊。 你不要有那么多冻东西。这些不是长气咯，嫌我有可能。 不会啦，放心啦。就是因为有爱所以用咦昂昂咦昂昂。如果你真的冇爱的话真的悭返啖气暖肚仲好。 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啦。咁你都我想。太太，你太太都覺得你咁樣好欣賞你咯，識得欣賞呢樣嘢。 係因為我係餓嚟餓去嗰個嚟噶嘛。係啊，多謝你嘅電話先啦。咁希望你都中秋節快樂啊，好唔好啊？ 大家咁話，大家咁話。 多謝你電話，陳太。 好多謝。 OK， 拜拜。神光追踪三十一，今日朝头早又阿畅喺度， 系刘畅你好啊，早晨， 早晨啊，欧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今晚有咩睇咧？ 好啊，咁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十分啊，有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啊，咁啊，今晚嗰、那个每一集咧都会请一对乐队，本地乐队或者组合嚟噶嘛，咁今晚咧好特别，请你一对六人嘅女子流行摇滚乐队 Fiesta， 哇，苏 系啦 Fiesta。咁啊，系金属摇滚嚟嘅，即系硬嘢嚟嘅。 嗯， 即系佢哋六位咧，即系外表柔弱啦，咁但系咧，佢哋唱起歌上嚟咧，用声嘶力竭、咆哮式嗰种唱法啦，即系同好多人印象里边咧，女仔夹 band 咧，嗰啲模样好唔同嘅。咁啊，仲要嗰啲歌咧，好多都系佢哋自己作曲、填词、编曲嘅，都系讲紧佢哋日常生活嘅事。即系我都好期待佢哋日常生活点解可以用一个咁咆哮式嘅 情歌都系 heavy metal 系啊 系咧，咁啊今晚大家七点十分记住留意一下啦。 好，咁、然后啦， 好啊，咁啊去到跟住今晚九点半港台体坛一二三运动挑战赛，咁、主持人阿欧今晚系咪继续花式跳绳啊？ 继续挑战啊！今集咧我落埋水添啊，有一个咧几尴尬的动作，因为嗰双人跳绳咧，原来喺一条绳之内咧，我要同啊其中一位嘅女士咧好贴身咁样跳啊！ 诶、咁好睇咯，今晚 我都尴尬啊，尴尬啊，呢、个真系尴尬。你知道我啲动作好大噶啦，识 你老婆都睇噶嘛，今晚 识我朋友睇，唔知我老婆睇啊。一听紧晨光嘅，你都要睇啦， 系咯， 系嘛啊，冇事嘅， 冇事， 正所谓人冇事先做到世界冠军啊嘛。我仲唔系世界冠军。好啦，接住落嚟十点仲有咩好节目啊？刘畅， 十点钟一齐闯天下，月领红心啊，红人嗰个红啊，咁啊。今晚咧就會帶大家睇下咧，原來好多每年咧，因為有啲紅人咧會喺克羅地亞或者斯洛文尼亞地區咧，佢哋會穿越阿爾卑斯山森林，走入去意大利同奧地利嗰度揾佢嘅新竇嘅。咁啊，今晚咧呢、這個紀錄片咧，攝制隊就會跟住其中一隻棕熊啊，睇下佢點樣攀山越嶺去到揾佢哋嘅新天地。 啊，呢啲都幾好睇，我成日諗啲熊仔會唔會蕩失路嘅咧？ 同埋熊出沒注意係咪？ 係啊， 係 啦， 熊出沒注意今晚喺南歐嘅，唔喺日本嘅。留意翻啊！ 好，今日注意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啊， 咁精彩，一定要开实电视睇啦！唔该阿畅， 唔该阿畅，拜拜， 拜拜。

多嘢食啊嘛。有月饼咧，绿有花生菱角猪笼饼，阿妈仲会专登烫只鸡添。食完饭可以玩灯笼，最紧要系可以落街玩。以前嘅年代，对于我哋生活捉襟见肘嘅人士，有咁多嘢食已经好开心。平时都唔会俾你落街噶，所以可以落街玩，已经系期待咗好耐嘅一个重大节目。相对于而家嘅小朋友嚟讲，当时我哋生活紧嘅世界，真系好似天方夜谭嘅故事。而家啲小朋友会话啦，过节先可以落街玩，我哋日日都有得落街噶，仲要唔知几时先翻到屋企添。只不过系因为要去好多补习班咯，学校放学就系另一个翻学嘅开始。绿有花生菱角猪笼饼，直头听都未听过，月饼更加唔好讲啦。讲开月饼，以前我哋只会担心有冇月饼食，因为大部分嘅家庭生活都系麻麻地，所以为确保中秋节有月饼，供月饼会应运而生。惊你平时使晒啲钱啊嘛，所以帮你储定钱先。端午节食嘅粽，我哋冇供粽会；新年食嘅年糕都冇话供年糕会啊。可想而知，我哋对中秋节真系情有独钟，月饼好重要，所以一定要确保中秋有月饼食。而家仲点会担心有冇得食呢？反而担心食边一种月饼。而家食嗰啲月饼一系就冻嘅，如果唔系就系切开有啲嘢流出嚟，仲要谂到有乜嘢味就会有乜嘢味。我发梦都冇谂过月饼可以有榴莲味。月饼亦唔一定用传统嘅方法整啦，朱古力可以整月饼，雪糕都可以系月饼。玩嘅灯笼都起咗翻天覆地嘅变化。以前我哋玩嘅灯笼系点蜡烛嘅，莫讲话俾风吹啊，用口吹啖气都惊支蜡烛会熄啦。但系而家嘅灯笼，你玩之前真系要吹嘅。因为佢哋系吹气嘅灯笼，仲系用电嘅灯胆添，所以对于我哋嚟讲，你哋嘅生活未又系天方夜谭嘅古仔。唔同嘅年代有唔同嘅生活，所以唔同年代嘅人都冇办法理解唔同年代嘅人点样生活。除咗呢啲之外，你对中秋节仲有啲乜嘢特别嘅感觉呢？随住年纪越嚟越大，对中秋嘅感情好似越嚟越浓。细个嘅时候过中秋节，最紧要系有得玩有得食。而家过中秋，最紧要嘅系同边个一齐玩，同边个一齐食。最好梗系一家团圆啦。年纪大咗，先真正感受到中秋嘅情怀。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每晚心思路未眠，为爱静，细细数天边小星星，更爱看从前明月朗。今晚清风最轻轻，衬托着夜从明。已到更深未眠夜已静，我已经数遍天际小星星，细细看从前明月了，只见街灯故清清，我心水未能令，我对朗月细细数柔情，望着明月默默含情，我见月在前明月朗，可爱今晚风轻轻，从夜叫可愿听。 爱心飘美情，你爱心笑易行或爱静，你有否数过天际小星星，你可爱时前明月朗，可为今晚风轻轻，从夜叫可愿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盈月啦，盈月啦， 开心开心， 喺呢、這个 放假之前都系开心 嘅， 即系因为我哋礼拜六日咧有个即系旧同事啦，又结婚啦，咁、恭喜晒啦，咁又饮咗一餐。啊！飲完一餐，跟住咧準備嚟緊禮拜三咧，又準備即係團圓飯啦，食中秋飯啊！哇！呢段時間都密食喎、 啊，密食噶啦嗱，咁、之後大家就要即係做翻啲運動啦、或者飲食方面咧又節制啲。咁不過咧，即係喺呢啲咁開心嘅日子咧，同屋企人啊、朋友啊食飯咧，咁就冇辦法啦，放縱下啦，或者係歡聚一齊， 歡三個歡先得，歡欣啦、歡樂啦，同埋歡喜啊！ 你 而家三個。 真 的 是啦，突然之 间窒 了。咁今日呢我想讲一个甜品嘅。虽然我知道大家中秋节都会食啲月饼啦。咁除咗月饼之外又有啲咩甜品可以整嚟食下呢？ 糖不粒得啦。 糖不粒之前咪教咗囉，好简单啊。糖不粒就係即係攞一啲糯米粉啦，加啲水啦，咁溝到去你大概搓到一个成形嘅形状啦，你就可以攞熱水煮一煮滚佢，咁用啲糖浆去煮佢就 OK。 咦，睇嚟厨师有啲高难度嘅挑战。 唔系、我就系咧听到好多听众话啊，有时你搞啲嘢咧都几简单，整完出嚟咧都 OK 味道咁样。咁我就觉得咧嗱，几合乎经济效益啊嘛。咁啊，梗系咧就教大家整一啲简单，或者其实咧简单，我喺呢度都容易讲啲啊嘛。系啦，太复杂咧唔明啊。系啦，咁所以呢一个甜品咧，我觉得几好、尤其是咧可能啲长辈咧会几中意呢个味道嘅，就系、是、一个红枣糕啊。 好 啊，系啊，我自己都几中意啊。以前细个就麻麻地嘅，越嚟就越中意。 我都系啊。好似好滋陰啊滋補咁樣， 同埋佢嗰個甜味好特別啊！嗰種 你可以落啲杞子落去咧，即係佢係近似嗱紅棗糕有紅棗糕嘅做法啦、桂花糕咧呢兩樣咧成為咗我近呢一兩年咧最喜歡吃嘅一個糕點。 係、桂花我又一般，桂花嗰陣香味咧。有啲似香水香道， 但桂花咧，因为你会摆埋啲杞子落去嘛，你好似好有嚼劲咁啊，即系食落去唔系净系膏状咯， 系系。 咁但系红枣糕就纯膏状啊，入边理论上就冇其他杂质，冇嚼，即系冇嗰啲一粒粒嘅嘢咁样。 嗱，呢个咧你都可以放几粒红枣落去试试佢嘅，系啦。咁嘅做法咧就系你攞20克嘅红糖啦，跟住加180克嘅热水咧，就将嗰啲红糖咧溶咗佢，咁啊做咗一个红糖嘅水啦，跟住咧就加200克。嘅糯米粉咁啊，搅匀佢，咁啊变咗一个浆咁样啦。咁跟住咧就将佢过一过筛。咁过筛呢个程序咧，好多时整甜品都要做噶啦。因为过咗之后咧，咁你成个浆咧都会滑啲啦，即系譬如有啲你搅唔匀嘅粒粒咧，佢又会隔开咗啦。咁然后就将呢一个红糖嘅糯米浆咧，就可以摆落去你嗰啲模嗰度啦。其实呢个先系重点啫。有时候哇好靓啊，你整啲嘢个模靓啫嘛，关我咩事啫？系咪先？ 心形嘅点解？你用个心嘅，你用个玫瑰花型嘅，冇味玫瑰花咯， 咁啊， 菊花都得噶， 菊花都得噶，系啊。咁所以其实咧，咁多人中意行烘焙店就系咁解啫嘛。咁你中秋节你咪拣翻啲兔仔型啊，咁样都可以噶嘛。咁啊，将呢一个嘅糯米粉嘅糊咧就摆落去啦。咁之后咧就将你譬如一啲浸软咗嘅红枣，你怕佢太大粒，你咪剪碎少少咯。咁啊，摆喺个面嗰度，咁啊攞去蒸，蒸大概25分钟，咁跟住脱翻。个模出嚟咧就 O K 噶啦， 几好喎、呢一个推介， 简单咯个步骤咁啊，同埋少少红枣又好似几养生咁 啊。系啊，我妈咪都识整啊，叫佢整先， 整俾你食啊，系嘛？ 梗系 你整俾妈咪食啦，梗系 好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嗱，头先你哋就讲到咧，如果做一啲嘅中秋节糕点咧，就拣啲兔仔型啦，或者可能月亮型啊等等应节啦。其实中秋节咧，嗱，除咗我哋今朝早较早前咧讲话有啲咩着数，可以周街睇下花灯啊，影下相打卡之外咧，其实近来咧有一个地方成为咗大家嘅热门打卡地点。不过呢个地方肯定唔会好多人，或者咁讲，多人极系有限嘅。 吓， 就系、是。自己屋企啦，喂，真系嗱 ，camping 就兴咗好耐啦，即系之前又话有啲咩 camping 嘅车啊、旅游车啊，或者系出到去咧特登要扎营啊、book 晒设备啦。最近咧，我真系发觉有好多人咧嘅打卡地点咧系喺自己屋企有一个好靓嘅帐幕咧，就喺屋企 glamping， 即系布置得靓靓嘅 camping， 而家叫 glamping 噶嘛，即系 glamorous 嘅 camping 啦。咁其实 我都唔知呢个字，真系转头话你知， 听多样嘢旁下身。 系啊，袋住好多嘢啦咁我哋咧讲紧嘅呢一种 glamping 咧，点解中秋节咁适合呢？因为其实佢有一个理念嘅，就系啲人咧好流行挂一啲好靓嘅灯饰啦，又要有灯噶，要发光嘢啦。咁就系缔造一个咧比较昏暗而又舒适嘅气氛，就话可以帮人哋放松同埋舒减压力嘅。咁其实你谂下，中秋节挂灯笼咪啱啱好咯。即系嗱，你如果惊住屋企有啲咩嘅话，咁梗系唔好生火啦。最好就挂啲就咁嘅灯饰啊，咁样嘅灯柱啦。咁你知而家坊间都好多嘅嗱，姑勿论系话有着灯用电嘅灯笼啦，亦或系你自己去买一啲嘅 LED 灯条啦，或者如果你想再暗啲，个气氛再好啲嘅，其实亦都坊间有好多嗰啲荧光棒啊，或者系啲咧而家系着灯嘅荧光棒。嗱，我最欣赏就系呢一样嘢啦。以往咧我都好怕咧见到即系周围咧啲垃圾桶有好多。因为不可以循环再做的嘛，啲荧光棒，同埋如果断开咗咧，咁漏咗入边嗰啲液体出嚟咧，你又惊住会即系有啲唔系咁好啦，即系始终除咗污染之外，其实都几危险嘅。尤其是如果小朋友掂到啲皮肤啊，或者即系我希望佢唔好话食到落肚啊，各样嘢或者揩到啲眼啊，各样嘢啦，咁都系危险噶嘛。咁我今年发现咧，又真系多咗好多咧，即系类似啲演唱会嗰啲咧挥手嘅 fans 棒，其实都系荧光棒嚟噶嘛，要粗身啲嘅荧光灯嘅颜色。发明咗做一啲咧细细个，即系俾小朋友玩嘅，可以屈做唔同形状，但佢纯粹系只系开电嘅啫，即系就唔使话屈嗰个荧光棒而去做呢一件事啦。咁呢一类咁样咧，亦都可以沦为咗你屋企嘅一啲装饰啦，令到你喺嗰个营地里边咧，即系屋企营地里边咧，可以多咗一啲嘅气氛，同埋都几有情调嘅。 我成日即系都想讲嘅，以前嗰啲咧咩一咬一咬佢就有发光嗰啲荧光棒，即系用一次嗰啲咧。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要用的。其实那些呢好不好意头的嘛。你几时会用那些的，即是我成日睇嗰啲灾难片呢，譬如你混喺隧道里边啊，即係深山啊，阿史泰龙呢就会行出嚟，诶唔记得咬住一支呢，就我哋睇住啲黑即係冇灯嘅地方。 但都好暗喎。 对啊， 史泰龙嘅石隻眼都几好。 佢冇夜盲症。 即係你好冇事冇过，点解会用嗰啲嘢我嚟玩呢？即係嗰啲留返嚟紧急用途㗎嘛。 对啊，同埋即係近呢几年呢，因为可能即係商品嘅销售关系呢，其实都营造咗好多唔同啲形状嘅形态呢。尤其是呢，有啲系整咗一个波啊，有一个大嘅圈啦，啲人好中意抛咗上树上面。嗱，佢未必系特登想抛上去吓，未必未必系嘅。 即系佢要抛到好高咁样，跟住啲细路仔觉得哇好劲啊咁样。 唔系，但系你谂下，你攞嚟做一个波嘅形状，咁你真系遇咗人踢啦，或者遇咗人抛啦，咁呢一个唔小心勾住咗喺棵树度，你又真系擒翻上去整落嚟嘅。咁你变咗咪就棘咗喺上面，成为咗垃圾咯，亦都影响咗我哋嘅环境啦。 依家系好似中秋节先多啲荧光棒嗰啲大行其道啊，因为又少咗演唱会啊，即系旧时。红馆门口啊，可以买，要唔要一支两支啊？咩？啲人真系会揈荧光棒噶嘛？嗰阵时啊， 其实我屋企都有几支咁嘅嘢，都系演唱会买翻嚟。揈 净，但系佢好似有寿命噶，系咪啊？即系摆得耐，嗰啲荧光剂会慢慢慢慢收工噶。 所以而家通常咧，我如果系玩咧，就玩嗰啲系 LED 灯嗰啲啦。其实都系光，咁你又可以揿唔同，即系有时啊长着啊，跟住有时斩下斩下，咁啊你换电又可以继续用咯。 嗱，我想话咧，作为家长嘅我哋咧，通常咧就会将一个活动咧嗰个嘅时间寿命咧就系延长嘅，即系所谓无限延长，就系想攞一个名堂，然之后就用好多好多好多嘅时间咧就摆咗落去啦。咁所以咧亦都有识到有啲嘅朋友咧就聪明啦。嗱，以往咧通常咧亲子劳作咧中秋节一定系整灯笼嘅，咁啊好多人就会自己自制啦，即系用一啲唔同嘅材料啦。可能有啲学校咧嘅要求就系用啲环保物料啊，真系估唔到今年都几聪明啊！啲商家咧喺网上咧就本身已经有啲一个。 嗰个 package 咧，就叫做咧亲子环保灯笼可以销售。咁、我有个朋友咧，就学校都系即系因为仔仔都系要整一啲咁样嘅灯笼啦。咁我仔仔年纪都算细嘅，咁你就揾一啲似啊佢自己可以拿捏到做嘅一啲材料同埋步骤啦。咁佢就买咗个咁样嘅 package 翻嚟。咁佢话咧，其实你整完之后咧，佢因为由于佢都系一个商品嘅关系咧，佢都系靓嘅。首先，第二咧就容易整嘅，即系因为如果你谂下你买咗个嘢翻嚟，你整劲耐都整唔到咧，你可能会好嬲啦，或者会发猛症啦，以后就唔会再帮衬佢噶啦嘛。咁所以咧，佢话佢整完呢一个嘢之后咧，亦都系交完功课又可以挂翻喺屋企做 glamping 嘅其中一个灯笼、 哦，都几好、啊。其实咁又环保啲咯，系咪、可以即系下年又再攞翻出嚟玩啦、即系我啲朋友都系咁嘅，譬如嚟紧圣诞节咧，佢会有棵细嘅圣诞树啊，即系每年都一路咁样玩住咁样，即系玩到一个。情况就是搬屋咯，咁搬屋通常乜都抌噶啦。 但呢句说话咧，希望所有教卢美堂嘅老师听一听，唔好每一年都要啲家长重新做一次圣诞嘅装饰又好，中秋嘅装饰。如果咪即系你又要啲学生做一次，其实即系话俾佢哋听，旧年嗰啲你要抌咯。 其实我觉得咧，学校可以谂一样嘢，就系咧，其实啲劳作咧，特别系啲画作咧，嗱，你知画作有时摆得越耐咧，嗰啲画家嗰啲名作咪会越值钱嘅。我哋可唔可以用一个擂台制咧？即系譬如可唔可以我件劳作系 form one 最高分？哇，佢蝉联到 form six 都系佢最高分， 有噶， 冇人可以打破佢呢个分数。 呢个唔鼓吹唔鼓励啊？ 点解啊？ 因为通常啲艺术作品咧要等艺术家 系、 之后先至系 意义唔系几好， 意义就唔系几好啦， 意头唔系几好， 毕咗业之后先再敬重佢。 你嗰阵时啊，嗰啲班会嗰啲好俾心机整嗰啲壁布咧、又接啲花，成日越去越好靓啊， 搣烂晒咁 样，一个个又冇晒，其实嗰啲先系浪费之中嘅表表。 啊、但我想话咧，我到而家咧，我都有 keep 翻我自己即系女女嘅一啲劳作。嗱，我唔够胆讲咁远啦，因为而家只系读咗书，即系一两年嘅时间啦吓。我唔知道到底我第时会唔会 keep 啦。咁但系正如我今朝都讲，既然我屋企人系有 keep 我以前嗰啲劳作噶嘛，当我拎翻出嚟嘅时候咧，我发现咧原来咧有贴堂嘅痕迹，即系有啲钉窿喺度啊。同埋咧，原来我以前学校咧贴堂嘅时候咧系会写埋嗰个嘅艺术品简介嘅。咁我就会即系睇翻原来边年边月边日交过一份咁样命题嘅功课， 嗰命题系咩？可唔可以讲啲命题嚟啊？ 其中有一个咧系回忆啊，写住，系啊，跟住我都唔知我嗰时画紧乜，其实我自己都睇唔明到底画紧乜嘢， 画啲 遗失咗咧呢个回忆， 儿时嘅拾趣咯，画啲玩具啊， 佢本身想你记住个回忆啦，但系佢而家睇翻咧，佢都回忆唔翻起啦， 系啊， 失去咗， 所以我哋经常都喺度讲下啲集体回忆嘅，回忆都通常都系 等我哋帮你谂翻，唔记得咗， 我俾你睇。下次睇下嗰幅画系睇你 get 唔 get 到个回忆系乜嘢啦。不过我觉得真系最紧要啦，都系其实讲咗咁耐咁多个活动咧，希望大家真系啦，即系而家尤其是疫情嘅期间啦，与其出去同人逼，不如喺屋企自己整一个靓靓嘅 glamping 啦，打下卡影下相，开心下咪算咯。 我学咗个英文字 glamping。 系 glamping 系咩啊？咩加咩啊？ 屋企咯，系啊，加 camping 啊嘛， 你叫学生真系好杂啊！你要 好杂啊！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当我自然。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